好啦，晚安晚安，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今日呢就係3月17号星期六嘅晚上10点35分。咁我哋呢今晚就会係即係提前半个小时啦，因为我听日呢就係有啲嘢做嘅。咁所以呢今晚就提早半个钟头做呢个直播。除咗小弟神區之外呢，今晚继续係有兴旺橙香树嘅。 喂，你唔好喺团队入面揾代罪羔羊喎、 啊，即系点啊？ 咩我失恋啫？你 系唉，唔系失恋啊？吓 咩老屈喎？跟住阿根叔话你讲匪语喎、 啊。唔系嗱，依家咧我哋要改翻个标题先，因为咧仲系开票直击就开完啦。 我搞错，你呢度揾我做代罪羔羊？ 唔系，即系呢啲你就唔好喺度乱噏啊，抽水啊！唉，真系要学郁敏讲佢，你真系 谂 清楚先好讲啦。 唉，嗰个咩癫佬，唔知自己讲乜，乱咁讲。 边个啊？ 嗰个姓近嗰个咯。 咪即系你要讲近文痴，咪近文痴咯，冇所谓噶。啊，佢唔会告你诽谤噶嘛呢样嘢。 即系我名字都唔想提佢嘛。 吓、啊，咁啊，我哋咧 嗰日黐萧山嗰阵已经咁呆滞噶啦，成日噏啲唔知噏咩出嚟。 咪老萧都有评过佢噶啦，呢、這、一个就你睇翻嗰个 萧生冇亲俾人问候，佢仲有个咁算唔算枯木逢春啊？懒好笑咁样， 即系就唔好笑系嘛？嗰个你嗰、那个即系当时系你个老细，即系你即系咁样系帮你个老细倒米嘛吓？咁、啊、今晚唔好讲佢， 啲人即刻叫我兴旺紧啊！ 唉，嗱，今日3月17号啦，大家记得帮手嗱，即系有 like 有 share 有 comment 吓，真系要靠大家。因为我哋今晚咧提早咗少少做咧，就收视有啲都有告急啦。咁我咧即刻加翻 YouTube 嗰个直播连结噶啦。如果大家系想去 YouTube 嗰度听嘅话咧，就大家可以click入去 YouTube 嗰边啦。但系留言咧就都系过翻去我哋 Facebook 个直播吓。先嚟一节嘅天气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系咁噶，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嘅微雨。最低气温约1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最高气温约24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周一晚及周二咧有雷雨吓，气温显著下降。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0度，相对湿度83%。今晚咧都即系啲内容都几丰富下，兴旺陈。 好多即系选举完咗，好多贱人就扑入铺头啊！ 即系选举即系一面照妖镜咯，系咪先？即系就算补选都系选举嚟噶。都系即系照一班咁嘅即系妖物出嚟咯，唉，真系咁啊！有一班都系即系你知啊，我哋就指定动作要监察呢个热狗啦。其实热狗喺呢个社会已经冇捻晒角色咁滞噶啦，即系除咗一个叫郑松泰嘅废人吓、除咗有一个郑松泰呢个废人继续做立法会议员之外咧，基本上系冇晒角色吓、即系我认为系咁啊。嗱，佢又退出咗社运啦，又唔搞嘢啦，系咪？即系示威又冇，乜都冇。 佢净系嗰啲做所谓嘅落区，冇人理嗰啲咧。 唔系佢主要咧系咩咧？就变成咗系一个有议席嘅花生台咯。屌你咩？就系日日喺度讲郁文咯，冇嘢讲噶啦。佢哋系即系，所以呢个系比阿废土更加之繁衍。乜你废土系因为佢系冇一个立法会议员嗰个职衔，即系冇佢系冇公职。佢中意噏乜捻就屌你啦，乜噏乜捻啦。佢个花胶台咪自己喺度嚟，即系系嘛？百零几百人 花胶高级好多， 即系花生台，即系都系胶人嚟啊！成班咁好啦，咁你但系你即系郑松泰呢个冚家产，你系屌你乜立法会议员嚟噶嘛？即系你讲咧，你走去同阿废土同一个， 即系走去网台讲是非啊嘛！而家专即系专业， 你系即系讲是非啫嘛？你仲要讲净系讲郁文啫嘛？你讲是非，你如果讲到好似查小欣咁卵叻咁啊，即系你叻啦，系咪先？你又唔卵系，你就系讲即系好卵无聊啊！喂，你讲讲下郑永信又可以拉咗去郁文嗰度，多卵鱼啦！唔该你真系 提咁个字啊嘛，即系谂起就提，仲系冇意义咁提噶嘛？ 即系你够唔卵柒搭八？喂，比如话我有阵时提供赛马贴士，我会唔会讲讲下？我话屌你老母郑松泰，我会突然间咁样爆一句咁嘅嘢出嚟？即系你嗰个题目系无捻关系嘅，咁你就唔好夹硬扯过去啦，够唔捻搭八就，你明唔明啊？系好捻无谓啊嘛呢啲，即系你比如话你讲开，你喺度抽水，咁你都仲叫有啲关联啦。虽然我唔捻满意或者唔捻同意， 但你听下佢嗰啲节目， 我都跟到呢个逻辑做乜咯？ 系，即系我都跟到你喺度噏乜捻啊！屌你老母，有阵时噏嗰啲嘢都唔捻系讲紧嗰样嘢嘅， 无啦啦讲紧其他嘢啫。啊，你知啦，旧年忙咗埋半边咁样， 你夹硬扯过去啊嘛， 讲出嚟做乜嘢？ 而且呢啲咁嘅即系好捻恶啊，同埋好捻肉酸，屌夹硬嚟嘅。监粗嚟啊！你呢班友系，我唔好讲佢字，我哋咧就今晚首先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啦，就记得帮手系有 like 有 share 有 comment 啊！咁啊，听日3月18号就系两个重大日子啊，第一个就系即系一年一度嘅即系赛马盛事啊，就打比大赛啦吓，咁一阵间我哋就会即系讲少少分析啦吓，咁第二咧就系、是、即系你知唔知咩啊？阿兴皇陈，诶、哎，考下你啊！ 三一八咩啊？ 三一八，哇！你都唔知啊，哇！你只三话我考下你，记唔记得先？听日系咩重大日子？ 唔系打比大赛咯。 仲有两件事啊嘛，仲有一件啊，关于郁文嘅。 哦，郁文呢个《癫狗日报》复刊啊。 系啊，唔系复刊吓，呢个网上版嘅即系推出啊，即系咧，即系你真系要记得先啊。啊喂，嗱，我日子又错咗嘅，好多谢益友即系修正翻啦。今日就3月17号，即系嗰个我哋个 bad job 啊，就写错咗。 搵咗个新嘅 bad job 俾你啊，用嘅。 边个？你再 send 多次过嚟，唔记得咗。 我 send 咗俾你嘅，有边个嘛？ 边个啊？ 有嗰两个你至中意嗰两个咯。 边个、啊、 ？Danny 仔咯。 Danny 仔 同阿小口组咯。 我话叻。即系唔啱就要打打咪咧，打我哋嘅电话热线81912047。唉，就唔啱就要打呢个兴旺诊谂出嚟嘅，就要咧有咩觉得唔啱啊、唔对路啊，对呢个社会有咩不公义啊，就打呢个热线81912047。我哋同大家齐视其视，非其非啊！呢个兴旺诊谂出嚟，下次我哋转咗佢啦吓。咁啊，因为今晚就即系紧凑啲。嗱，首先讲下咧，有啲即系笑料先啦。呢个就我唔系。即系屌佢都无捻位嘅呢个叫黄世贼啦，系咪先？即系以前咧，阿世贼咧就即系喺高登嗰度作威作福噶嘛，似住即系自此系识得阿余若薇啊嗰啲咁啊，其实唔知道人哋识唔捻识佢啦吓。即系佢经常同人讲嘛，即系佢以此为荣嘅吓，即系话识得好多。 即系网台界大口令系嘛，成日话自己识边个边个咁样。 系啦，就话识阿梁家杰啊，识阿若薇啊，咁样就佢经常喺网度讲噶啦。咁但系呢个都系我觉得咧系废人嚟嘅。点解咧？即系你知噶啦，佢个曱甴啦，两个人其实合称就即系俾人哋约称为曱甴啦，即系咪先？咁你曱甴其实一个叫买家甲，咁啊真名啊林俊杰啦，就嗱呢个咧一系人都知啊，你唔好喺度嚟有写文屌我，冇人意思嘅。就因为呢个买家甲当时点解同呢个黄世贼要退出高登呢，即系连网台都唔捻做咧，就因为佢俾人起咗底叫林俊杰啊嘛，跟住冇捻做啊嘛。咁到后期呢个买家甲再喺 D 1 0 0做嘅时候咧，就都系即系人哋就出样，佢就唔捻出咁啊嘛。咁即系你又好捻渣咯，呢啲咁样系咪？你平时喺网度又帮泛民嚟到去即系维稳系嘛，屈无。即系边啲意见人士，佢就嗰阵时，因为嗰阵时未有本土派咁样，咁佢咪夹硬话。 表真泛民嘅就五毛。 系，总之系真恨泛民啊，或者讨厌泛民啊，或者不同意泛民啊，佢都一类归类为五毛啦，就系呢个夹杂啦，黄世宅有份啦，嗰阵时成日又话出嚟书信啊，恐吓人啦，呢啲咧就叫黔驴技穷啊！你第一次吓人咧，人哋就即系会窒一窒啫，系咪？即系你对住我哋呢啲就唔捻惊你。 但系都冇出过嘅咁 啫，唔知有冇出过。我唔记得吓，费事咁话我肥胖啊，但系我可能佢出过嘅，不过总之就冇告过，就系咁啦。一味喺个网嗰度嚟，即系你知佢有个网啊，咩 M O 六嗰阵时俾阿陶杰咧啲耻笑佢咧，呢真系老鼠嚟嘅呢一个黄世贼系。你知佢咧终身事业咧就当呢个 B N O 咧，即系咩平权噶嘛，即系鸠噏噶啦，当然系。又话去咩欧洲人权议会嗰度。即系入品啊，有乜将全部都系即系讲咗当做咗啦。呢、這个黄世贼 揾晒 BNO 啲北出嚟啊， 即系佢揾晒 BNO 啲北出嚟咧，唔紧要啊。佢系周街讲咧，就搞到欧盟咧全部落晒闸啊嘛。俾阿陶杰都耻笑过佢噶啦，以前即系写过篇文，电台又讲过，即系冇点名批评佢啦。但系人都知道系耻笑紧呢个就系黄世贼啦，呢、這个贼头啦，系咪？即系你揸住 BNO， 你要利用嗰啲灰色地带，利用人哋啲漏洞。 咁你咪即係利用到，咁你咪即係唔需要周围，即係陶杰话真係唔需要周围奔走相告嘛，咪将佢公开㗎嘛，啲公开人哋咪落闸囉。 咪呢样嘢相关机构知，等佢收服又不囉。 係呀，喂，唔係俾你就人情呀，而係俾你人哋唔撚知呀，以为你嗰本 唔觉咗。 以为你嗰本係 BC 就傻仔。屌你乜你嗰本係二等公民。事实上係。是吗？唔使嗱，唔使起降㗎，揸 BNO 嗰啲人我都係 BNO 㗎咋。係咪？但我识好多人都係攞 BC 㗎，不下十个人添嘛。咁又如何呢？係咪？咪喺香港唔记得移民係咪？即係唔好攞呢一样嘢出嚟当係即係一种打飛機嘅形式不停咁讲囉，你即係整切晒囉，俾王世泽係。所以我冇更新㗎 BNO 係冇人用㗎。屌你咪你俾王世泽去用晒佢囉，呢个柒头成日话讲平权讲就多过做，係咪？亦都唔会以此作为一个所谓身份认同，都搞唔撚搭七嘅。咁你又话你又要本土嘛，点会攞嗰本嘢啫，係咪先？嗰本嘢系嗰本嘢系咩呀，大佬写住 United Kingdom 㗎嘛，啱啱啊。 British National 啊， 你老尾真系，所以咧咁啊唔紧要啊，即系依家打，如果即系呢啲讲咧，讲啲背景历史咧，就话俾大家听，黄世齐喺度柒人啫 ，OK？ 咁呢条友咧亦都长期抹黑玉文啊，抹黑本土派啊，好多人噶啦，咁啊即系呢啲系人都知啊，我谂就啊，不过即系简单交代下呢条柒头，即系搞 BNO 就一事无成啊，吓，即系成日喺个网度讲，得个讲，好啦，咁啊最近咧呢条友咧有咩笑料咧？佢呢就话系、哎、即系呢个呢好笑㗎，即系要拎出嚟呢俾大家睇㗎，即系俾人哋睇得到呢条友系即系几咁不堪。好啦，嗱佢就即系首先呢就唔好讲佢同阿之峰哥反面先啦，呢、這个系咪先即系唔好讲呢样嘢字。嗱首先呢大家睇下啦，嗱呢一个呢嗱佢呢个 martin.com 呢就佢㗎嘛，呢、這个 martinoei.com 啊，即是黄世齐的网来的嘛 ,MO Snookbook 嘛，黄世泽的笔记簿。咁佢唔知呢写下姚松炎嘅 ,ok? 嗱真係好笑啦。阿黄世齐呢即係早几日啦出咗个 post 呢就话香港六点半新闻时间都爆 traffic, 朱海迪见人发公愤。ok, 咁佢嗰个网系即係同时之间有几人浏览呢，就100人。屌你咪真係呢啲人真係夜郎自大。 100人有爆 traffic。 喂，即係你100人就已经爆 traffic, 嚟啦就有两点研派水出嚟。第一即係平时嘅网好撚少人睇㗎，屌你咪即係10个人都冇可能。100人就已经爆 traffic 啦。即係平时冇乜人睇啦。即系你同时在线， 多你会改善㗎。 喂，同时在线100人你就觉得哇爆晒 traffic 啦。屌你老咪，咁我哋依家1000人，咁咪系你10倍，即系依家我哋即系早咗开台咋喎，淨係计 Facebook 咋喎，未计 YouTube 喎。咁我哋咪爆撚晒，即系我哋屌鸠你咪爆 traffic, 大佬屌你老咪，真系呢即系呢啲真系夜郎自大，喂大佬你得100人你冇拎出嚟晒啦，啱唔啱啊。第二就显示到佢真系井底之蛙，个视野呢狭窄，100人有几多啫。喂我哋1000人都冇话我哋自己多啦，你睇下达哥啊，打机嗰、那个。人哋1万人添啊，嗰、那个万人台啊，系、哎、真系收视，即系人哋玩 Twitch 打机1万人添啊，啱唔啱啊？即系唔好，即系呢啲真系井底之蛙咯。100人就话爆 traffic， 悭啲啦，唔该你黄世泽真系，即系一条柒碌系嘛？长期唔知无厘头，你打你喺佢嗰个网路 search 黄毓民呢三个字啊，好捻多友系无捻厘头，同啊，即系依家基本上郑松泰啊嗰班友咧。都学撚咗黄世泽，因为无撚嚟头乜嘢都赖过玉敏嗰度讲。咁有班友系即系会睇㗎，但系不过系100几廿人囉。 CK都有人睇。 有咁一定有啲傻佬会去睇㗎，咁就系吸引到呢啲即系傻人囉。咁、啊、好啦，跟住佢又点样同呢、這个即系自决派要反面呢，都好笑嘅呢条友。咁话说呢，有一趟呢佢就去啊即系黄之锋嗰度呢留言啦，系咪咁啊。嗱，冇人嚟投喎。嗱，呢个就系阿黄之锋个 post 啦。佢讲话黄之锋以后你有乜事咧都唔使揾佢，你又俾招土派，即系招土派更不堪吓，即系俾陈云根更不堪啦。因为陈云根提倡啊嘛，招土系嗱，唔好赖本土，佢招土 ，OK 啊。咁即系佢啊，黄世泽嗱，呢个要公开宣扬啊，嗱，俾黄师睇。 即系呢个咁嘅章鱼嘴黄世泽咧，就侮辱你哋人民英雄嘅黄之锋啊，之锋哥咧就比陈云根呢个秃头佬更不堪。嗱，呢个要重新讲啊，点解咧？要俾啲黄丝知道先得。但啲黄丝啊清算佢啊，即系唔使我哋做噶呢啲嘢系啊。好啦，咁啊下边有啲人就少佢啦，系咪？咁啊嗱，呢个就系阿罗冠聪啦，就哇咁大口气咁啦，话口臭啦。跟住黄之锋就哎细柒 block 咗佢啦，咁即系细柒就得一招嘅啫嘛，啊就系、是、block 人，咁啊当赢紧咗啦，因为佢睇唔捻到人嚟再去 reply 佢啦嘛。 诶，即系你玩单机 Facebook 啫嘛，谂住。 咪基本上佢都系单机噶，你睇下头先佢都出半个钟头都得几个 like 啦，佢都系单机噶啦，一百人睇就话爆叉肥，屌你谂样，我哋嗰啲千几人睇嘅系叫咩啊？黄银狗话我哋仲有嗰个系，即系嗰个系。不，我哋嗰个唔系浏览网页咁蛋简单啊，大佬，有啲人喺街个听紧计数据嘅钱嚟嘅系， 仲要 Facebook 嗰啲衰啊，冇得净系听声话，要睇要停睇 埋，咪要睇埋画噶嘛，大佬，啱唔啱啊？我哋呢啲真系爆 traffic 啦，屌你老尾，真系计流量，好啦，咁啊，即系佢又反面啦，系咪？嗱，跟住佢咧又喺嗰、那个自己嗰、那个Facebook 嗰处咧私私私语啦，系咪啊？哇、哦，好笑喎、啊！呢条友系嗱，咁佢话咧，明早香港时间，佢会明确向自决派同黄之锋啊开火。哎，真系劲啊！屌你咁啊，慈禧太后冇咁叻啊！喂，你同成个自决派开火、啊，自决派啲咩人啊？请问啊，兴皇臣系包括呢个姚松炎啊？ 刘小丽啊， 刘小丽，姚松炎话佢自己唔捻系噶， 姚松炎之前话系，而家否认咗， 系啦，话唔系噶吓，咁啊邝唔系啊唔系诶呢个 朱海迪 系啦，朱海迪话自决派嘅，即系佢要同呢扎人去开火啦，系咪？嗱呢嘢要俾黄丝睇嘅，嗱呢个黄世泽咧，黄世贼咧，黄世格啦，或者就好捻奸搞，你嗰啲 post 全部 friends only。啊、不过你又唔够我啲朋友多啦，梗系咪先？ 系啊，friends only 都会流出噶嘛。 friends only 23分钟得一条友 like， 屌你有乜你都算柒啦，屌你老母，啱唔啱啊？柒咯，屌你老味，只23分钟 friends only post 得一个人 like 你，即系屌你老味面壁思过啦佢，即系冇捻人认同你，系嘛？嗱，佢一直都想帮，哎，好捻好笑嘅，要即系黄之锋要你帮啊，要你黄世泽帮，你乜水啊？请问你有咩嘢知识啊？你咪帮人哋，喂，甚至同佢哋讲唔少好说话，哎，真系好笑啊！要靠你黄世泽逢人说项，即系我惊人哋听完你讲完之后咧，对阿黄之锋扣分啊！好彩你而家同佢反面，咁啊，当佢哋围路围到人格都唔讲嗰阵，即系好笑啊！即系话佢认为黄之锋咧就唔讲人格 ，OK？啊，真系好笑啊！佢就系时候要出手剿灭佢哋，即系黄世泽咧，系要剿灭你留意剿灭啊！即系当系黄巾党啊、黄巢咁咧，剿灭啊！直头系连根拔起，就要将自决派同黄之锋咧剿灭啊！佢就话有光环咧就唔系一世啊！喂，你剿灭黄之锋咁劲啊？黄世泽点？ 即系呢个咪黄丝版嘅曙光啊！ 即系。喂，黄世泽，你不如同阿刘禅联盟啦 ，send 个外交，好似玩三国志咁样，同佢同盟， 去联机玩三国无双八啦。 系啊，喂，联同佢同盟啦，屌你老尾，啱唔啱啊？即系你有本事能够剿灭自决派同黄之锋，乜水啊你？fans only， 连 public 都唔敢出你个 post， 你仲话自己系政治评论员，你捻样嚟啫嘛？你系你章鱼嘴， 仲有你个 icon 话咩？我投欧乐轩咁样，大佬欧乐轩系周庭嘅 plan B 啊嘛？ 欧乐轩都系佢哋捧出嚟嘅啫嘛？屌你老味，啱唔啱啊？欧乐轩就系香港众志捧出嚟噶嘛？咁你投 系啊？周庭选唔到嘅，佢代替周庭选噶嘛？ 佢花木兰嚟噶嘛，大佬，你啊头，屌你老尾，你真系你黄世泽系咪即系嗰个逻辑混乱咧？请问，屌你老尾，自己一边投欧乐轩，一边又要剿灭自决派同黄之锋，你点样剿灭佢啊？欧乐轩就黄之锋嘅亲密战友嘛，冇得呃人嘅，佢要嗌佢选噶嘛，佢授权噶嘛，大佬，咁你又投欧乐轩，嗱呢只系卵样嚟啊，系咪自打嘴巴咯？啲陈姑碌真系。 呢、這个张仪嘴系咪唔打唔得啊？ 嗱，咁啊，跟住好笑啦，呢、這个黄世泽又讲啊。阿黄之峰开佢拖，但我唔系好觉啦，即系人哋唔捻，即系人哋唔捻睬佢啫，或者系 你屌鸠佢，人哋都俾面你解释下噶啦。 即系佢就话黄之峰开佢拖，我老实讲，真系是其是非其非，唔系话偏帮阿之峰哥。喂，我真系睇唔到黄之峰又开你拖咯，唔好意思，系咪啊？我真系睇唔到咯。咁佢话睇到啦，或者可能人哋就觉得唔肯擦佢鞋啊。或者当佢臭四啊，咁人哋当佢臭四好恩正常啫，你23分钟先得一个 like， 屌你老味做 fans only， 你有咩啫？100个人同时睇呢个网就话爆 traffic， 屌你老味，人哋真係福你都俾面你啦，啱唔啱啊？人哋黄之锋嚟嗰个系，屌你老味，国际巨星黄之锋啊，大佬，屌你有乜提名落奖啊？好啦，跟住佢话好事，以后自决派有任何事就唔好揾佢，谢明早慢慢开你哋火，唉，真系。即系呢，真系夜郎国啊！同蜀国差唔多就可以联盟噶啦，吓咁啊！即系都唔好讲我嗰笔啦，唉，佢闹下我咁啊，即系俾佢闹下啦。其实我冇嬲嘅呢啲嘢，真系纯粹好笑。咁啊，继续睇埋佢嗰个佢话有篇文嘅，即系呢啲就可能叫剿灭啦，唉，呢啲叫清算啦，大家睇下佢点啦。即系又当然啦，又喺个网嗰度写文啦，系咪？即系喺佢旧网嗰度，即系以后大家都唔使帮黄之锋同自决派啊。咁咧就无啦啦又讲咩朱海迪只狗 Jimmy Lam 啦，都唔识系边个嚟嘅，系、啊、又写埋啲即系好似镬鸡嘅啊。又好咁应该唔系只狗宠物乜乜乜。 断咗线好似， 即系依家断咗线啊！ 我啲留言板系咁留言啊。 依家好，依家得翻未啊？ 应该得啦，我睇直播又睇得翻。 依家上翻线未啊？哎，啱啱系跌咗啊，得翻900几人嘅喂。依家连翻线未啊？依家嗱，如果断咗线，你哋重新入过啦。呢、這个就 一断咗线，佢哋听唔到嘅。 唔系，我喺嗰留个言先。 而家 OK。 如果断线咧，就请重新进场啦吓。咁啊，呢、這个如果唔系咧，你去 YouTube 嗰度听都得噶吓。咁、啊、我嗱，依家收视又告急啦，唉、哎，唔该大家帮手 share 翻出去啊！啱啱千几人，我哋依家顿翻落去，唔该一千人啊，900几人啊，大家帮手系即系重新进场啦，系咪？因为一讲细柒就会断线噶啦，冇所谓嘅吓。啊 唔知你问你咪爆 traffic 断咗？ 爆 traffic， 我哋咁当呢边系爆 traffic 啦，一定爆过细齐嗰边啦，唔使讲啦，系嗱，咁、啊、大家就可以去 YouTube 嗰度听，或者咧系如果 Facebook 断咗线咧，就帮手咧系重新连线吓、啊，大家帮手讲啊喺嗰、那个Facebook 嗰度，咁 anyway 我哋继续啦吓，佢、啊、就喺度嚟即系小学鸡啦，又闹人啦，系咪？最好笑呢，佢话黄之锋呢就有咩罪状呢，佢即係佢嗰班围炉嘅朋友呢啊，一般市民帮过佢都唔记得，唔感恩啊。喂，好笑喎、啊。喂，佢话呢即係黄之锋呢係一般一市民帮佢唔记得，唔感恩喎、啊啊。即係佢话黄之锋係嚣到帮过佢嘅人都唔记得呢。喂，佢咪打错名啊，大佬，个黄杨达嚟喎。喂，黄杨达就话帮过佢嗰啲，包括谢伟俊就系帮过佢契弟嘛，记唔记得先？吓、啊，即系佢记得谢伟俊帮佢，但系谢伟俊都只不过系一个帮过佢嘅契弟啫。咁呢个黄杨达先系嚣到帮过佢嘅人啊，都要奚落啊嘛。咁黄之锋有冇话你黄世泽只不过系一个帮过佢契弟咧？我唔觉啦，系咪先？即系虽然你都系契弟啊黄世泽，但系黄之锋就屌你乜宅心人口啦，冇讲你啊，系咪先？佢话人哋唔记得佢，咁唔俾记得你，使唔使屌你乜写个牌匾俾你啊？冚家铲，即系呢啲啊，唉，好捻戆鸠，好捻柒嘅啲人啫吓啊！佢、啊、就话黄之锋同张秀贤人缘咧差咁远，哇，真系好笑啊！哇，真系 冇，我哋但系边个好边个差啲？ 喂，佢话黄之锋同张秀贤嘅人缘争咁远，仲话张秀贤系呢次新东嘅一役嘅功臣之一，哇，真系好笑啊！黄世泽，你竟然间话黄之锋同张秀贤人缘争好远，喂，张秀贤有乜人缘啊，大佬？搞到啲区议员啊、区佬啊，啲本土派人士个个打电话嚟我哋啲节目嗰度嚟做证人，证明系冇撑过佢，屌你老尾，佢人缘好，唔理系啊嘛？即系我哋个节目冇嘅，唔系话偏帮阿之锋讲，而真系是其是，非其非。喂，黄之锋嗰个人缘啊，点都好过阿张秀贤系咪啊？即系以我哋嗰、那个即系门外汉啦，或者系系咪？我又唔系泛民核心人士，虽然有阵时收到啲料系咪，又唔会好似八婆玲咁话识边个系嘛？咁但系据我所知同理解，就黄之锋嘅人缘就冇可能差得过张秀贤系嘛？即系你唔能够嗱，呢啲就系要话俾大家听。黄世贼就好中意写呢啲咁嘅飞机文咧，就将成个基本事实咧都系倒转嘅。即系说非成事，指鹿为马嘅，佢就系咁中意咁写啦。如果你啲人咧，即系有啲盲目，即系睇佢嗰啲嘢，系嘛？你唔去分析，或者你唔去即系自己抡过咧，你真系信捻咗佢当系 source 咁样去 call 咧，就好大问题咯，系嘛？即系唔好讲佢。 咩话？你话黄之锋咪啊？张秀贤好人缘，但系佢初选嗰阵系乜嘢政党唔投佢咯？ 系啊，已经佢喺本土派又冇人物。喺泛民嗰度，人哋唔捻骚佢，咁你张秀贤有咩人缘可言啫？系嘛？屌你老尾，婆罗奶嗰啲星星就人缘，屌你老尾，真系佢有咩人缘啊？请问吓？ 呢个细七先答到你。 屌你咪咁，起码黄之锋，喂，唔好讲万人景仰啊，系咪啊？喂，起码佢嗰个位罗冠聪即系 DQ 咗，喂，啲泛民都冇同佢争啊，可以唔俾面佢噶，系咪先？都冇同佢争啊！咁人哋咁有咩嘢人缘差咧？去边啫？你话人缘差，你要攞证据啊得噶！你唔系乱咁写噶嘛？喺个网嗰度，大佬又黄之锋嘅人格缺陷害死佢。咁黄之锋有冇人格缺陷咧？我冇深入分析，但我啊知道咧，你呢啲咁嘅写埋啲咁嘅垃圾文咧，信你嗰个咧就真系害卵死啊！屌你老尾，真系仲系香港众志无法继承学民思潮嘅民意基础，咁佢点赢啊？咁啊，罗冠聪 等到佢票王喎， 点赢啊？请问，屌你老味，即系话系雷动啫，有啲都雷唔到噶嘛？屌你老味，即系有啲衰捻咗噶嘛？ 啊，快啲咪， 屌你妈，有啲雷唔雷到噶嘛？戆鸠，即系唔可以，即系咧，你分析一件嘢咧，你唔能够自己创作一啲嘅事实出嚟，夹硬老屈咯，系嘛？即系你唔同意佢冇所谓噶，系嘛？即系好似我哋咁样，喂，我哋都系摆事实讲道理咋嘛，你要即系你要搵啲真系唔好创作囉，最紧要系我唔系创作㗎，我唔系创作㗎，呢啲嘢冚唪都系 call 你嗰啲嘢系咪出嚟讲，咁好啦，呢、這个细柒就真系即系讲完啦，系咪？即系数过气人物咧，就还看细柒嘅，系咪？你继续去苹果日报嗰度写文，就攞苹果嗰啲稿费啦，虽然跌紧嗰啲稿费，系咪？ 都就快冇得出， 就系即系执笠啦！屌你，系咪？即系你继续食政治综援啦，去苹果日报啲一百都唔捻数佢咧，好似系咪啊？ 支持我， 冇咗个节目啦， 自顾不下啦， 咁咪咯， 做逃兵啊， 养你唔捻到啦，柒头。即系立捻杀嘛，你呢啲系啱唔啱啊？好啦，喂，大家帮手 share， 头先我系1300人，又跌翻落去1050帮手 share， 不过好似有啲益友咧就过咗 YouTube 嗰边听吓，我 YouTube 嗰边 回家啦，回家啦， 啊 YouTube 嗰边已经700人啦，咁差唔多啊，起码都即系回稳翻，喂，唔好太低啊嘛，太低就即系执笠噶。喂，我哋唔好好似黄世泽嗰啲咁样即系手淫噶。喂，做一个节目咧，最紧要咩？嗱，第一我哋珍惜啲益友啦。啲益友又珍惜我哋啊，但我哋就讲唔出系咩，只要仲有一个观众咧，我哋都做落去。得一个观众唔肯做嘅，一个观众我同 跟住你打俾佢自己讲。 喂，我约佢出嚟倾偈用好啦。得一个观众啱唔啱啊？使乜浪费网路资源啫？得一个观众要开两边，又 YouTube 又 Facebook 劳师动众，嘥气啦，啱唔啱啊？即系唔好搞啦，呢啲系咪？即系我哋讲唔出嘅。你知左交最中意讲呢啲嘢噶啦，左交啊出嚟呢啲。嗱，我跟住落嚟讲，我就左交啦，就朱海迪。嗱，你记唔记得我哋上个礼拜咧就噏过咧吓，啲人最中意欺负咧就阿成哥啦，系咪？即系睇人嚟闹啦，系咪？ 嗱，事实上证实咗今个礼拜男生伟事件，咪话俾大家听，咪泛民咪就系一班咁人咯，就系睇人嚟闹，嗱斋闹成哥噶咋，嗱呢坛嘢背后系咪牵涉其他嗰啲男成哥喺呢单嘢呢件嘢就冇牵涉啦，有佢啲地皮同佢无关噶嘛，系咪？ 系，即刻收晒声。 喂，收晒爹喎，你泛民都有，嗱我边有讲错你啫，系咪先？嗱一个礼拜啫嘛，咁啱得咁巧，嗱又中啦，唔好话又中老师又中，我讲嘅嘢系经过即系咁多年嘅观察，我边捻度有讲错你泛民嘅啫？喂，依家事实上系牵涉，如果系嗰地皮系第二个地产商，你全线收爹嘛？喂，你珠海地去捻咗边啊？请问你冇晒影喎？喂，你系靠咩嘢政治议题去选入呢个立法会嘅咧？我真系睇嗱，我佢嗰详细政纲咧。就真係好唔好意思啊，就揾唔撚到㗎，原来揾唔撚到㗎，佢得十点政纲揾到㗎咋，佢嗰详细政纲係冇㗎，喺个网嗰度係各位益友，我查了半日可以话俾大家听，我今日晏昼开始揾㗎啦，係揾唔撚到，佢个网都冇。咁唔紧要啦，係咪还啲政纲呢写出嚟呃人嘅啫，屌你咪，但好撚多人信嘛，八万几人信㗎嘛，一定要拎出嚟屌㗎，嗱包括有啲呢，嗱我唔系屌嗰啲选民真系。我屌佢啫！如果你有啲咧投完啊，阿朱海迪系嘛，觉得俾佢呃鸠咗嘅，喂，你真系要话翻俾其他人听啊！你俾佢点样俾佢困咗你啊？吓，你要做嗰个所谓见证人嘅系要嗱，佢写咩咧？系咪嗱？佢系城乡共生啊嘛，环境正义啊嘛，你第九第十点睇唔睇到啊？吓，要保育乡郊嘛？喂，你不嬲都系讲咩啊？反对官商乡黑啊乜乜乜，喂你讲呢啲上位㗎嘛就係、是、靠。咁点解嗰件事喂好撚明显即係好多人都怀疑啦，係咪就唔係自然山火啦，係咪一烧完又烧，烧完又烧，烧晒又烧。好啦。咁嗱我哋睇到呢，嗱我哋是其是非其非啊，係咪嗱我哋是其是先，虽然呢嗱如果冇对比之下呢，嗱，邝俊宇咧都起码搞咗一个咧叫做即系记者招待会出嚟讲话咩关注咩所谓人为咩啊？山火啊定咩？ 再唔上 啦。anyway， 总之佢开咗记招出嚟，嗱都系好无力噶啦，系咪先？但我就喺度无意去批评啦，因为对比起你朱海迪，屌你乜撚嘢冇做过啊嘛？你明明系有对比啊嘛？你乜撚都冇做过、啊，喂，你靠呢科嘢上位喎、啊？点解你可以一句都唔讲呢？喂，关于阿李嘉诚嗰啲嘢，你哋成日就讲，喂，又去长江中心嗰度示威啦，纠结嗰啲咁嘅流民，专系搞任何嗰啲公运，又系专系针对李嘉诚一个。喂，你卑唔卑鄙啊？睇人嚟虾，明知阿诚哥系佛教徒，慈悲为怀，吓唔捻追究你班捻样。哦，你又喺度睇人嚟恰啊！喂，呢坛嘢你有冇出过声啊？请问你成班泛民，唔好讲泛民啦，阿邝俊宇都系泛民啦，开个记招啦，咁你朱海迪又去捻咗边啊？请问，乜嘢官商乡黑啊？你讲啊嘛，嗱，成个泛民得佢讲啊，呢个嘢官商乡黑啊！ 嗰时一当选完就话，讲完呢啲嘢，即刻俾人追斩咁仔啊嘛！ 咁你去咗边啊？唔通我讲啊？ 想吹到自己要。 我又冇逗你人工，我又冇逗九万六，唔通我同陈兴旺讲啊？喂，呢个咪你嘅责任啊？呢个珠海顶啱唔啱啊？你可以全部讲都唔提唔提嘅，即系反而有邝俊宇提、 啊。阿邝俊宇本身都系元朗区， 佢系元朗区议员吓，系咪？咁佢都系 关注， 即系佢都系即系所谓嘅。即是持份者啦，可以话是地区人士，是咪佢都是在元朗嗰个朗平村嘛，是咪、哎、我哋成日讲嘅，我哋不嬲都赞赏佢同嗰啲佢当时点样。 跳街舞。 吓廿零岁跳街舞噏过几十百次啊，高度评价呢啲。喂，地区工作就係咁做㗎嘛。啊唔好帮我今晚唔好讲邝俊宇，就讲呢个朱海迪。喂，你嚟撚普嘛，一句你都唔讲啱唔啱啊。即系你挂住打击阿冯剑基有用噶啦咩？吓、啊，即系你挂住去真系帮阿姚松炎，喂，你系咪完全可以一句都唔提啊，大佬？呢啲系你嘅范畴嚟嘅，你专家嚟噶啦嘛？关于呢方面，唔你唔好话唔系啊，其他嗰啲都冇讲噶，官商乡客系得你将呢四个 即系所谓嘅板块系拉埋一齐嚟讲啊，大佬。喂，你基本上你嘅专利嚟嘅，你唔捻提喎、啊？请问你去捻咗边啊？吓、啊，你咪呃啲选民啊？点解咗成乡共生啊？一烧捻咗咯？请问，屌你老母，你提都唔捻敢提嘛？嗰度系边？那个地皮边个持有噶？又唔系成哥嘛？一睇就知啊，已经屌你咩？唔系成哥咪唔捻出声啦！屌你老母，睇穿咗你咧，早啊已经系。如果嗰个地皮系阿成哥持有嘅，屌你谂啊！你仲唔捻即刻出嚟喺度嚟搞屎棍咩？睇人嚟恰嘅啫嘛，睇人嚟打啫嘛，呢啲冚家铲系有目的嘅，有目标噶。唉，嗱，我讲我冇人信噶，之前嗱，依家你信啦，系咪一个礼拜啫嘛？都唔到你唔信噶，成日又话要收李嘉诚税，左交最叻讲噶啦，将李嘉诚个头像屌你乜个肖像印喺度鬼揽捻大喺度打交叉，最叻你做啲嘢啫嘛，就去死啊吓、啊，印个头像出嚟装香啊，屌你乜啫，烧衣啊，你最叻就做呢啲咁嘅阴质嘢嘅啫嘛，你够胆对住第二个有钱佬咁做咩？吓、啊，四大地产商其他三个你够唔够咁做啊？立撚殺成班囉，屌你老母，係嗰啲傻閪，真係傻閪嚟㗎，信朱海迪嗰啲係，反省一下啦，投票俾佢嗰班友真係冇，即係唔係鬧選民而家你真係反省一下，屌你老母，你成班友投佢啲乜撚嘢啫，吓、啊、就俾佢嘅所謂環保啊，咩咩農業啊，喂呃咩啦，呃嗰啲偽中產偽文青，即係以為自己啊呢、這個小清新啊小確幸呢、啊這個人啊，屌你老母啊好環保喎、啊、吓、啊屌你老母，你就係將你自己嗰個喺新西呃選民嗰個經驗複製喺姚松炎身上，所以整撚死咗佢啊嘛！屌你老母，你嗰啲 banner 點撚樣做啊？請問嗱，一有嗱，依家我哋又拎佢嗰啲 banner 出嚟睇啊，係咪？好啦，好笑噶，就佢整死啊姚松炎，一定係唔使講啦。嗱，依啲咧就係朱海迪嗰啲 banner 啦。嗱，當時好撚多傻仔 buy 噶，哇！屌你老母！哇好撚清新喎、啊、即係唔再係又手寫啦、啊、又黐啲草上去啦。 黐孖筋。 好多人掰㗎青黃陳知唔知呀嗰陣時好撚多啲傻仔就掰㗎嘩好清新啊。即係覺得佢唔係正棍啊真係有心做啊。傻㗎呢班友冚唪都係。 你知唔知慳皮㗎嘛關有心做咩事 唔係㗎佢哋有好撚多嗰啲理由呢即係走去撐啊朱海迪就係覺得嘩呢啲又我又好撚掰啊覺得。好兴噶，嗰啲伪中产，嗰啲伪文青，唉，真系你唔知道啊！嗱，跟住佢哋咪复制呢个经验去啊姚松炎嗰度咯，系咪啊？就好笑啊！嗱，呢啲咪就系姚松炎嗰啲咁嘅 banner 咯，白只象又不要大白象，无啦整个断头台，即系你呢啲系咩咧？你呢啲系咪虐畜咧？即系你呢啲系咪虐待动物咧？要通知又何来喎？ 依家啲动物，即系死不过就死嘅尸体真乖 挂啊！即系要通知河内啲动保人士去谴责你，大佬你真系即不要大白象，都唔知道你想点？ 喂，同埋嗰咩尊重土地、尊重生命呢啲出嚟咩政纲？ 啊，即系嗱，佢你睇下阿姚松炎嗰啲 banner 啦，都系咁捻勾流嘅咋，唉，啊，嗱，反对兴建大白象，血汗金钱任人抢。即系佢就喺度嗱，即系咧，佢复制晒阿、啊，即系将姚松炎咧就复制晒阿、啊、朱海迪嗰啲经验过去吓，将、啊、即系新西嗰啲咪好多噶，仲有你头先讲嗰个句都系啦，系咪？即系我抄唔到嗰张图片啫，不过即系姚松炎都系嗱，仲、啊、有单车巡游都系噶，唔使呃人噶。嗱、啊，朱海迪就搞单车巡游啦， 戴条头盔做乜卵嘢？ 吓、啊，即系朱海迪就搞新西单车巡游。咁啊，姚松炎又搞，即基本上咧系将嗰个经验咪复制咯吓，睇下啦，呢、這个就系姚松炎啦，啊呢条弥敦道啦，系咪啊？即系佢又复制呢啲咁嘅经验咯，系累捻死你咯，就唔系阿基，唔系就一样嘢，唔好赖阿基，唔好赖民协，系你力有不逮啫吓。啊 系都唔知力有不逮咁简单，即系理论上呢个民主派喺九省系清先啲咁，因为佢上即系上次换届选举系四对二噶嘛。 系啊， 你稳稳阵阵，基本上冇事噶啦。你又出呢啲奇招， 唔系佢嗰啲奇招，佢就系要屌你咯，佢就系 捻死出要重嘢， 要玩呢啲咁嘅 banner 啊，要玩呢啲嘢啊嘛。喂，朱海迪都唔系靠握手噶，佢就靠呢啲，因为佢觉得自己奇招突出，哇，觉得自己 嗰个大选区同埋咩啊？ 大佬，佢嗰个系九中一就得啦嘛，你依家系屌你乜得一个位只抽啊嘛。你而家死人都玩翻啲稳阵啲，嗰啲即系握手拉票啦，走去洗楼啦，啱唔啱啊？系人系鬼，你唔系你玩呢啲咁嘅嘢？喂，嗰啲老嘢系第一就唔捻拜嘅。喂，你呢啲嘢唔实际上系咪好多人拜咧？咁朱海迪86000多票系嘛？咁但系你对比起成个大选区，佢都系系咪有几多票啫？佢多过嗰个当选门槛嘅大概8-9% 到啦，系咪？咁你都系十分一人咋嘛，拜你嗰啲係咪係咪十分一啦，唔知10%，总之佢多个当选门槛㗎，咁应该係10%。我唔记得，唔好乱噏啦呢啲。咁但係你都系得一成零嘅人㗎咋。你隻抽冇可能咁样玩啦，係咪？但好多人拜㗎，係你睇下有啲本土派都拜㗎，姚松炎。係有啲本土派拜㗎，黄俊杰都拜啦。唔好扮嘢呀。 你老友， 你老友啊，气氛汪啊，黄俊杰系咪掰呢条撚样啊？我唔想提㗎啦。啲大把 so call 本土派嘅人就掰呢姚松炎呢啲嘢嘛，咩踩单车啊，小清新啊，小确幸啊，环保啊，城乡共融啊，共生啊，复耕农业啊，复耕农业，屌你咩，快撚啲返去上山下乡啱晒你哋。 啱啊，你返大陆啊。 啱啊，依家你班大学生要上山下乡嘛。嗱呢啲係呃人㗎，嗱话俾你听啊，嗰啲咩政纲。有条友走嚟我个留言，又话自己呢就係、是、做呢一个精算师啊，定係做咩，即係佢就话即係走嚟我个留言啦，就屌鸠我啦，即係夹我啦，唔係屌我啦吓、啊。就话咩，佢就有块田喺新界嗰度乜乜乜乜，话放咗工呢都会去即係有时间放假，你即係呢啲新地发明咋嘛，咪即係加道理农场有啦，呢搞几十年㗎啦。 其实有啲屋村都有，冇啦搵下地俾你，即係得闲间下田玩下咁。 即係你啲玩下咋嘛，你唔係真係，你唔係真係种田啦，係咪真係种田嗰啲人係4:00多就要起身㗎啦，做緊干緊农活㗎啦大佬。你点做啫？喂，嗰个卓扑街，卓咩街啊？我左搞卓街街啊？孤人其名啊，唔捻记得啦，叫卓扑街啦、啊、我真系唔记得佢叫咩名字。喂，嗰阵时啊，呢、這个上水乡嗰个侯志强话俾阿地租阿地俾佢噶，种田噶。喂，你唔耕？你班左搞系咪呃人嘅啫？咪耕乜捻嘢田啫？ 佢系咪想即系整呢个农业？即系整呢个行业，即系老点啲人去自己唔去啊？ 唔系呢类系老点啲人去自己唔去啊？你攞呢样嘢出嚟当系 gimmick 咁样呃选票啫嘛？你实际上有几多人真系从事农业咧？走去嗱，你真系日日去做、啊，你唔可以嚟新地翻明喎？屌你老尾！ 即系人哋约你出去食饭，你都要谂过，你第二朝即系日出而作噶咯？ 梗系日出而作，喂晒好晒。第一耕田嗰人啲皮肤特别差嘅，因为日晒雨淋，冇得倾噶啦。当头日啊，咁样晒落嚟啊，你都要继续做，系嘛？喂，因为左交提倡嗰只农业咧，就唔系高科技嗰只咩室内农业啊，或者水耕法啊，或者系工厦农业，唔系佢唔系搞嗰啲，佢屌你乜，佢系要种田嗰只噶，你睇清楚啦，佢哋系要玩种田传统嗰只农业噶，要人落去做嘅，唔系玩机械啊，唔系屌你老尾。即系佢唔系玩嗰只噶，屌你咪农药都唔捻落嗰只噶，佢系要化肥都唔捻要噶，佢玩嗰只啊嘛。咁第一你啲皮肤又差啦，第二成只手起晒茧啦，你女仔人家你点顶得到啫？ 男人都顶唔到啦， 即系尤其女仔就更加之唔会去。咁你冇人沟啦，大佬，喂你个 viewless hole 你唔好走去耕田。化晒妆咁耕咩呀？耕田就唔化妆，冇得化妆㗎啦，耕田就。 化妆你化俾边个睇？ 化唔係呀，你化啫，第一你化俾稻草人睇啦，化俾乌鸦睇啦。喂，第二就係、是、你根本上化妆就溶撚晒㗎啦，好快。哇，一到夏天你即係夏天唔使耕呀，唔耕作呀，即係冬天先耕呀，咩压车得啦，屌你老尾。你唔同季节种唔同嘢㗎嘛，可以。 点解要耕作咩？即系唔好再攞呢样嘢出嚟呃鸠人啦！屌你老母，都冇人从事呢行业。喂，有冇人从事嗰啲行业？然之后讲出话俾人听，里边嗰啲辛酸。喂，如果呢啲嘢啊系好做啊，农村冇人出去城市啊！屌你老母！ 以前啲人就谂脱贫，你啲人谂翻转头嘅，即系出城市打工脱贫。 系啊，喂，如果系咁啊，冇人走去城市打工啊？点解走去富士康打工啫？点解唔翻乡下耕田啊？ 唔系使乜城市化呢样嘢？ 喂，唔该，谂下啦，成日喺度揾呢啲咁嘅出嚟呃人，屌你点捻样城乡共生啊？喂，依家成个南生围嗰个湿地烧捻晒，你又唔捻出声吓？又耕田，你耕捻咗未啊？唔好以为晒黑咗就屌你老母，啲人又真系盲毛嚟嘅，真系投你珠海滴嗰啲，以为佢晒黑咗真系日日耕田啊？吓你请问你做咗啲咩咧？喂，讲下道理啊，大佬！你日日就系玩呢啲咁样嘅咩 band 谂啊，好多人 buy 嘅，就算有啲所谓 so called 本土派，都系 buy 呢一类啊嘛。嗱，以为自己好捻环保噶，你睇下啦，吓，嗱，攞啲咩竹杠出嚟敲咁啊，哇，好巴闭啦！好多人 buy 嘅鞋兴旺产，我真唔捻知点解。嗱，我就一定唔捻 buy 啲人嘅，因为系呃人啊嘛。 鄙视呢啲人添啦， 一直头鄙视啦，大佬 叫人做自己唔做呢啲就 系，你叫人行翻转头一耕田喎，喂你又唔系发展水耕法或者发展室内农业系嘛？ 高科技农业嗰啲 系啦，咁啊唔同，咁就唔同，你可以喺个工厦嗰度种田又得系嘛？喂，而家系多层式大楼都可以做到噶。 以人哋嗰啲咩精确农业就计晒你要滴滴几多水啊，就要长期晒灯咁样噶嘛。 吓、啊，唔该你去以色列嗰度睇下啦。唉，人哋沙漠都可以种到田啊，就唔系喺度嚟人手耕作嘅。屌你老母！呢个人哋叫你即系依家叫人哋咩啊？翻翻1960年啊，耕田啊！点样耕田啊？你屌你老母，你自己又唔捻做？ 如果俾朱古力上个位，系咪会土改？ 喂，你仲有你系为边个服务？点解你净系针对李嘉诚啊？请问吓？ 唔系咯，李嘉诚退休啦，咁而家李泽钜，你会唔会继续针对先？唔讲其他事。 我就真系呼吁咧，如果系即系阿李泽钜先生咧，即系唔需要对呢班人留守噶。如果佢下次再搞嘢，告佢得噶，吓、啊。即系你伯爷就真系慈悲心肠，喂大佬，但系咧变咗啲嘢咧，即系你慈悲咧就变咗佢哋好似纵容咯，佢哋喺度嚟搞嘢，咁你有乜可能走上嚟长江中心嗰度静坐？搞唔捻搭白，你唔去其他嗰啲地产商嗰啲门口静坐？屌你老母，真系一讲起我兴啊！喂，你自己嗰班有冇自己谂下，系咪睇人嚟闹啦，大佬？仲有我真系嗱，如果你系朱海迪嗰啲选民咧，睇唔过眼话，诶，仇师打你鸠鸭柒鸭，你打埋上嚟屌我啦，啊，或者大家倾下啦，点解你要投票俾呢个朱海迪啦？佢有咩吸引到你啫？嗰啲咁嘅整埋晒咁嘅古灵精怪嘢，吓，挤啲草落去个 banner 嗰度，系嘛？又唔印 PVC 胶，诶、哎，跟住咧又话印嗰啲即系派出嚟嗰传单就用书纸印，就唔用呢一个粉纸印，又好环保。屌你老母臭啊！你咁捻环保，你唔好宣传啦，不如。 你学郑家富就咁喺度挥手， 系啊！你学郑家富喺九龙塘嗰个鞠躬啦，喺地铁站嗰度，屌你老母！你呢？喂，你点会啲人会走去拜呢个咁嘅柒头啊，大佬？喂，呢、這个人嘅往绩就由头到尾咧柒咕碌一条，由佢嗰阵时咩皇后码头啊、天星码头啊，一路衰衰喺度，高铁又衰，菜园村又衰，搞乜衰乜啊？呢个朱海迪所有出一拳都未赢过嘅。有佢参与嘅抗争，所谓抗争，佢只不过加强咗成个所谓 campaign 嘅互动性啫嘛，等你又好似有份参与咁啫嘛。喂，佢赢过咩？次次跑第尾嘅嗰只马，你都走去买啊？喂，净系讲横州啊？佢上任冇耐嘅就嗰阵时，系咪又冇晒声气啊？依家又？即系唔该，你哋谂下啦，仲真系投呢啲咁嘅卵样，你自己甘心折堕俾人呃，自甘堕落，话俾你听真系。咁横州嗰单嘢又点啊？请问，哦又唔计，南生围呢单嘢 烧咗，哦，又唔计佢可以唔讲嘢㗎。喂，依家唔系向佢问责啊，大佬，系佢有，佢系要有个义务出嚟讲嘛，因为你成日噏呢啲嘢嘛，大佬。我真系唔明啊，点解你啲人咁掰佢啊？掰佢啲乜呢？嗱，对住阿基佢叻啊，佢迫害阿基佢叻啊，即系叫佢话揾 plan D 啊，惊死俾政府 DQ 啊，之后喺啲揾翻佢自己有啊， 之后仲要自己唔认有讲过啊嘛，佢话先扑街啊， 即系呢班有民主啊，民咩主啊？哇，第一就不民主，第二又不自决，一唔讲啦。嗱，你睇下佢嗰个 banner 啦，后边佢有写噶，唔好又话我屈佢啊，屌你咁样嗰啲左交成日话我屈佢，喂。朱海迪啊，呢个二十号啊，唉，唔好以为佢细只字睇唔到，我放大俾大家睇啦，唉，真系，嗱，唔好话我屈鸠佢啊，喂，二十号啊，朱海迪啊，请投啊，民主自决一票，你冇提过啦，点样自决啊？依家要，你点样带领香港去自决嗰一步啊？仲提唔提啊？惊唔惊俾人 DQ 啊？请问，点咧？民主自决啊？依家仲？即系话，诶，仲搞唔搞咧？定系好似八万五咁唔提就唔存在咧？啊，咁都有人信嘅喎，八万六千票啊！即系依家我哋唔系屌票，而系希望嗰啲人咧，即系反省下，到底你投俾佢系即系点投咧？系咪勾投咧？即系你话投俾民主党啊，佢做地区工作，咁啊，即系都起码有个原因啦，系咪先？喂，朱海迪又冇地区工作，屌你乜卵都冇，样又唔系靓仔，就系嗰个苦瓜干咁啊，口面马骝边咁瘦， 仲要系丑怪添啦，系嘛？吓，冇个仔。 喂，佢有咩嘢咁吸引到你班咁嘅友真系投佢啊？成班友嘅嘢，哇，好清新啊！嗰条友有咩咁清新啫？请问？涌晒成班嗰啲有咩散兵啊，走落去帮佢拉票，我都睇唔过眼嘅，真系。不过费开名嘅，就开咗个叫黄俊杰，其实费事得罪人。嗰个唔怕，嗰个闹开。 你老友啊，闹开。 唔系我老友，不过其他嗰啲真系费事开名啦，系咪？又话自决派啊，又话咩本土派啊，又话散兵，即系帮佢，你帮佢乜捻嘢？帮系姚松炎把捻咩？啱唔啱啊？即系帮咩咧？你黐佢咩咧？请问，唉，帮我费讲啊，喂，又得罪人啊，唉，唔讲啊呢个。哇吓，咁啊，跟住就即系呢个朱海迪，咁即系我哋都要反省一下嘅，系咪？即系点解啲朱海迪咁捻多人支持啊？系咪？系咪我哋错？可能我哋错嘅，即系我系错咗，即系我哋应该支持佢吓，不过我都会反省一下啦，系嘛啊？我真係反省下㗎，到底點解呢啲咁嘅人係咪我哋同嗰個社會脫節呢啊，真係唔肯明白。好，咁跟住呢就繼續睇落去呢就都好笑啦，唉，就一熱清城呢 又發癲啦， 又發癲啦，都唔係發癲㗎，佢真係黐人哋。喂，嗰個哎寫嗰個圖片去咗邊度呢？係咪未 download 呢？ 冇准备喎，你 唔系冇准备，唔系因为头先啱啱咧就 cap 不到嘅 ，cap 一嗰个睇下先，嗰张图片，哎，揾到啦，系冯剑基，唔系冯剑基啊，呢个陈云间走埋去黐，哎，是但啦，唔揾啦，即系总之就 up 俾大家听啦。即系，不如你讲啦。 咁诶，姚松炎败选之后咧，嗰啲泛民黄丝同埋自决派咧，将个矛头指向阿基度。 吓， 诶，咁之后你讲啦。 咁咧就即系成班友咧，陈文根啊嗰啲就走晒去呢一个阿冯剑基，唔得，我都系，诶，我都系有啲。 真系 我拉布啊！我都系要抄翻出嚟嗱，我 send 俾你睇啊！我都要抄翻出嚟噶，系要讲啊！呢啲系咪一间咧？话我系空口讲白话，我唔中意即系俾人老屈啊！阿兴 Van 千，知唔知啊？嗱，我系 download 你讲 Van 千得噶啦 ，Van 千，诶，嗱，我哋睇下啦，呢个图片 ，OK。 就系阿陈云根吓，就喺留言，又即系佢一个吉人啦，泛民啊，不选初不守初选承诺啊，放弃形象温和啊，而太有胜算嘅老议员啊，乜乜乜啊，吓、啊。跟住咧，其實都唔緊要，佢括弧嗰句先緊要啊！我同基哥係識嘅，基哥喺廣大任職期間請過我講香港文化啊，當時就係政府任職第一，佢可能拗即係拗關係啦，即係同人講話嗱，我同基哥 扮 friend 扮 friend 啊！喂，你咁撚勁啊！就喂，我就知道咧，鬱敏踩場就即刻打到俾阿基哥做訪問，係咪？屌你咪你話你同阿基哥係識嘅，基哥都冇覆過你嗰個 message 啊，冇喎。 冇啊，得啲热狗复咗。 佢仲有啲210个水军啫，拉你啫，屌你老尾，仲有好多假 account， 我都未捻尘讲啊。拉你嗰啲有啲人都冇头像啊，屌你老尾，有啲咧空号、假号、假号啊，叫中华寻又得，屌你老尾，整只鱼出嚟，大把啲假 account 啊，拉佢嗰啲嘢嗰啲啊。咁 anyway 就仲有佢咧，就系、是、第一就扮 friend 啦，第二咧佢就即系念念不忘啊。就俾何志平咧请佢所谓做官咧，就做呢、這个即系喺政府总部嗰任职啊嘛。唉，真系，即系你仲念念不忘自己曾经做官嗰个年代。屌你老味，悭啲啦！你个上线已经俾人拉钩咗啦，唔该，自身难保啦，仲谂住做官，仲喺度拉，即系仲喺度嚟同人扮 friend 啊！下边嗰啲咧留言咧好笑嗱，呢个咧要读下呢、這个。郭春青啊，真系好笑，即系直斥其非。话个关你卵事咩？陈云根，你自己连选举资助都拎唔翻，学人讲选举形象，冇头发乜学人教人 gel 头。哇，好形象化呢、這个真系啊，真系冇头发教人 gel 头，唉、哎，讲得非常之好，俾我拉你阿郭春，唉、哎，真系。嗱、啊，跟住有啲嗱下边嗰啲又系讲废话啦，又喺冯剑基嘅留言又关你卵事，即系下边啲系热狗嚟噶，跟住城邦嗰啲傻粉嚟啊 ，Turman Chan 啊呢啲傻仔， 系成日都帮呢、這个呢、這个瘦姑打钉噶啦。 边个啊？ 啊呢、這个咩 Turman Chan 咯、 啊？哦，即系呢啲系即系呢啲系嗰啲热狗嚟噶啦，基本上就系、是。 嗰个 Jack 算啊， 吓、 啊，啲狗嚟噶啦，嗰个阿 Jack 咯叫做。好似系叫做街市用呢条牟利，即系佢哋称呼为， 即系垃圾啦呢啲系咪？点 样衰品嘅？ 即系热狗，啊要去影衰街市啊！我好尊重啊，菠菜莲啊，卖鱼圣啊嗰啲，不过你改名个街市用，你影衰个街市啊！好啊，跟住咧就好笑啊！嗱、這個，呢个 Marble Lun 咧就话啦，话陈云根扮 friend 替基哥抱不平之余。佢咪曾经唔记得咗当日自己技不如人，唉、哎，讲得好好啊，又懒咧酿菜本文前，都唔系酿菜，系你叫唔到咁多义工啫，嗰啲义工硬唔硬郁文叫佢，唉，真系，跟住咧，结果输14000票，大败俾梁仲恒，输到连14蚊选举津贴都攞唔翻，唉、哎，真系好鬼好笑呢、這个，真系。输俾邓家彪添，吓，跟住之后冇面见人，老羞成怒就开始清算人，自己嘅问题视而不见，毁过于人，就清算咧波及整个本土派，搞到翻天覆地，满目疮痍，本土溃散，啊，依家施害者就扮同情受害者 ，OK， 嗱，呢个我哋基本同意嘅呢、這个啊。咁啊，嗱，佢又复啦，话班人咧连战根啊，呢、這个叫做千。man 千贱根啊，即贱嘅，咁啊卖淘宝扮自家出品都话啱，但又耻笑人用淘宝货系 cheap， 根本弱智，系、哎、真系好啊，真系啊，呢成班盲冇得撑啊，陈文根啦、啊，系、哎，咁啊 ，OK， 咁啊唔睇啦，嗰啲咁嘅云粉，即系云粉啲，依家仲系信陈文根嘅，基本上咧亦都冇捻得救。都系冇脑嘅，不过都系都冚冚100几人啫，唔算多啦吓、啊。即系以前 系而家连三国人问得半边， 即系你三国有半边，叶正纯有半边，系嘛？跟捻住屌你老尾呢啲咩蓝凤凰有半边，你做咩人啫？ 仲有你嗰阵时高度评价佢话咩咩咩神兵噶嘛？佢 神兵型咩55型系嘛？屌你老尾一半边、啊，搞乜嘢啊？ 你个拆封啲封神榜唔知剩翻几多个？ 屌你老尾真系你喂依家佢嗰啲 like 数第一就大跌啦，系咪？即系证明咗一样嘢咩咧？ 就当日呢班咁嘅三国水军咧，事实上贡献咗好多嘅水分咧，即系帮阿陈云根啊、黄杨达啊、陈秀慧嗰啲啊灌水啊，吓、啊，即系一千几百个 like 嗰啲，依家冇晒啦，依家佢嗰啲 post 你睇得到噶 ，share 咗大跌啦，冇人帮佢做数啦嘛，因为冇人帮佢读数嘛，即系呢班就系水泥队啦，三国水军啊，吓、啊，自从一半变咗之后，你睇到好明显啊，大跌啊，佢嗰啲嘢系。咁当然你话系咪代表三国人唔系咧？好多人咧唔系，系代表佢好捻多 account 啫。如果多人咧，即系如果佢哋系好多人咧，就我同兴旺诊一早咧就已经系无立足之地噶啦，喺呢个 Facebook 都冇得讲嘢噶啦，出街都俾人打噶啦。即系如果佢哋真系好多人啊，即系基本上就屌你谂啊，散兵游勇。啊，咁可能都几廿人都有嘅，咁但係就唔会去屌你咁营造到又有几千人啊咁样囉、啊、即係我哋唔会信嘅。如果有我哋神早真係收咗皮嘅。好啦，咁跟住就呢、這个即係讲埋啦，即係叶青成日喺度嚟出丑嘅，即係阿基呢单嘢去即係 谂住去漂泊阿基，叫阿基同佢泛民嘅关系噶嘛？ 即系可以悭啲啦，人哋已经一文协搞即系晚宴啊！阿姚松炎都有去啦，咁捻容易俾你挑拨咩傻仔？真系哇！咁我睇下呢个啦，叫做阿郑锦满啊，咁佢又有嘢讲嘅，佢又即系你知啊，佢系屌票派嘅始祖嚟噶嘛啊！咁就。佢又屌你咁，佢又唔系，但佢反而咧就话自己咧吓、啊、叫人唔好屌票呢个郑锦满啊，我哋睇下佢噏乜啦。佢就话希望咧泛民就要认真反省啊，呢个出咗啦，唔好屌票，唔好诿过于人啊。佢好笑啊，佢用 call 埋阿近文之嗰句嘢咧，就当系名句啊。佢话唔好喺团队里边找代罪羔羊。找啊，柒头，唔系揾啊， 最中意嘅啦。 唔系你听清楚，阿近文之后唔好喺团队里边找代罪羔羊，唔系揾。系佢讲嘢都好捻文绉绉噶，有一眼又咩红咩啊？佢个咩枯木逢春，系 阿萧生俾人屌老母啊！咁算唔算枯木逢春啊？诶、哎，你想阿萧生点答你啊？咪即刻屌鸠你咁样 吓。嗱，跟住下边又无啦啦又闹咩本文清啊，又乜啦吓，帮姚教授去踩单车助选啦、啊，咁啊关你卵事咩？啱唔啱啊？郑锦满，你冇角色噶啦，唔该去搵你 secure 翻你阿郑松泰嗰个位先啦、啊。仲有啊，本文清佢支持乜嘢人啊？屌你老咩？你同你讲第一句有咩关系啊？请问查卵懵懵，即系呢啲人就系咁噶啦，讲嘢。喂，你叫人唔好屌票。跟住又话本文清嗰啲人，喂你系咪可以分开两个 post 去出啊？你呢两句嘢请问有咩？你成个 context， 喂，即系你即系呢啲咪就系热狗嗰啲人就系咁样咯？你明唔明我讲咩啊？兴旺诊，喂，成段嘢 唔关本文清事嘅。 你话叫人唔好屌票，要泛民反清，唔好诿过于人。跟住你下边又开始讲本文清，又话有个长舍力嘅人李文浩走去叫人嗌咪。喂，请问你第一句？第一段同第二三段有咩关系呢？你咪应该分咗两个 post 出啦，请问。喂，中间你起码嗱，就算你两件嘢冇关，你系咪有个转折位啊？都要冇喎。喂，有咩关系啊？请问你即系所以啲郑锦满咪不学无术咯，冇文化咯，大学毕唔到业咯，又话翻澳洲、潮州冇你翻啦，屌你老味，不学无术。喂，大佬你即系有乜关系啊？第一。段同第二三段你讲嘢系嘛？跟住话叫人唔好屌票，你唔捻呼吁你嗰、那个嗰、那个叫咩啊？诶，筲箕湾嗰个叫咩啊？ 陈道， 你唔叫阿陈道阿黄敬业，你唔好叫佢唔好屌票，佢有个清算名单喎。你嗰阵时唔捻叫阿陈云根唔好屌票，多捻鱼啊！一早我哋喺个节目啊，上年八月都讲咗要感化嗰啲，即系你自己身边嘅朋友，感化你自己嘅屋企人啊嘛。要动之以情啊嘛，不嬲都系讲个咁嘅人啊，受软唔受硬啊嘛，大部分都系啱唔啱啊？系你哋咁捻中意提倡屌票乜？你屌票始终嗌人唔好屌票，你有冇说服力啊，大佬？郑锦满吔屎啊，翻去继续做你嗰个咁嘅即系助理啦，议员助理啦，又兜踎又剩， 睇下你自己啲师兄弟个个上晒位啦，系得你咁撚兜踎嘅咋？你斗几人工一个月啊？肉撚算影衰嘅学校，马利洛神父中学啊，影衰晒，话俾你听俾你。即系佢嗰啲校友啊，有佢知唔知佢好多校友听我节目啊？ 定系咪因为阿满仔先？ 就系、是、因为我屌啊郑锦满，佢话觉得好过瘾咯。啊，真系，即系废人嚟，呢班友系。喂，当日你点样喺嗰个网络嗰度搞清算？喂，我系全部历历在目，冇不能磨灭嘅，因为我俾佢搞咗大半年，吓、啊、就咁多嘢啊！唔好扮唔记得啦，仲喺度咩博翻本啊？博阿喺阿基嗰留言，嘥气啦！唔该你哋，冇角色噶啦，已经。咁啊好啦，跟住就睇片啊，再睇睇啦，系咪？因为咧呢黄杨达咧死心不息噶啦，又有嘢讲啊。咁佢咧就所谓分析呢一个嘅姚松炎嗰个选情嘅时候咧，又有讲废话嘅。OK， 咁我即系依家我哋。唉，即系听一阵啦，听少少啦，唉，即系听下佢啱啱捻啦，唔好话我哋屈鸠佢啊！咁系咪依家播片啊？兴旺诊， 播，梗系播啦呢啲。 O K， 咁啊要少少时间吓，咁啊教翻嗰、那个视窗出嚟先。OK， 好啦，有啦，咁我听下啲姚捻样噏乜啦。 阿福你大，你试下喺九龙搞共享单车咧，你戆鸠啊，你白痴啊，系咪先？好啦，跟住然之后，当然啦，仲有另外一个最主要原因啦。最主要原因系咩咧？最主要原因，姚松炎点解会输咗咧？咁就系其实嗰个整体嘅民主派嘅票。嘅缺失啦，同埋即係建制經營啦。最主要係乜嘢咧？最主要咧，我都係聽翻人講嘅啫。我見網上 capital 講，因為黃毓民喺節目度話阿姚松炎有成六成嘅支持度贏緊啊嘛，咁樣咁啊燈死你啦！屌你老味，毓民而家已經步入咗老蕭嗰個狀態啦，老味。佢話姚松炎一定贏，姚松炎就輸啊咁樣。跟住然之後佢呼籲人哋一票不投范國威，范國威就最高票，你老味撲街咁樣。呢、這個就係基本嗰個失敗嘅原因啦，咁樣。咁係啦，咁啊，哇，三十四分鐘啊，咁樣，淨係講住九聲咁多先，一陣間再翻嚟講講其他嗰啲咩係啊，屌票嗰啲咁樣，我哋睇睇，我哋最後睇睇姚松炎， 係睇你老母啦，阿黃楊達，屌你老尾，唉，真係，即係所以呢啲人咧，你話係唔係會比即係呢一個廢土更加不堪咧？係咪？即系你话讲嗰段，你头先你睇听完佢讲呢啲咁嘅，即系你话有乜坏啫？你讲讲下又赖代郁文，又话佢登啊，又佢乜嘢？你啱啱捻嘢啊，大佬黄杨达！即系你咁样噏呢啲咁嘅嘢，有乜捻嘢意思啫？请问吓、啊？咁佢就话欧乐轩赢啦，咁咪都系一样赢咗，咁有乜关系啫？啱唔啱啊？喂，选前大部分都人认为，绝大部分嘅人都认为姚松炎系会赢啊，大佬啱唔啱啊？如果唔系，都唔会话嗰个系意外堕马啦。咁你跟住就话啊呢样嘢就系阿郁文蹬死佢啦，一多捻鱼啊！真系你噏呢啲嘢系废话嚟。即系希望呢啲人咧，唔该收皮啦，日日喺度无捻离头啊，提阿郁文。你又即系话啊，郁文叫人唔好投呢个反，哇！事实上好多本土派对佢都反感嘅，但系有啲唔系咁核心嘅，即系一般市民或者曾经投过俾梁天琦嘅一般嘅市民，嗰六万几人当中，咁事实上系咪有啲投范国威咧？我认为都系，咁但系嗰班唔系咁即系核心嘅人，喂，唔会跟足你咁多呢啲嘢噶嘛？啱唔啱啊？同埋梁天琦不能够否认嘅一样嘢就系，佢事实上系吸纳到一班嘅人。是投俾佢嘛，嗰班人未必係所谓真係即係信奉你本土派嗰啲理念嘛，政纲唔好呃人啦。所以我一早就讲咗啲政纲我从来唔睇，拎返屋企搵狗屎啦，包狗屎唔睇㗎，係全部呃人嘅政纲係。因为你所有嘅立法会议员无论係任何本土派、民主派、建制派都做唔撚到㗎，你嘅政纲係。 唔好攞出嚟呃人，啲政纲只不过系拎出嚟讲下啫。最主要系咩？人嘅因素高于一切，呢、這个就系香港嘅选举特色。人嘅因素系高于一切，冇办法，佢系后生，系嘛？五官是正咁简单啫嘛，咁佢咪吸引到一班人去投佢咯？你估我66000人当中有几多人真系抡过晒佢嗰啲政纲啊？喂，到后期梁仲恒嗰啲政纲，你记得啊？青年新政又话要去咩啊？天然气嗰啲啊？喂，咁如果我睇过之后，我一定唔捻会投啦，啱唔啱啊？咁但系喂，咁唔通嗰30000几人又即系睇过，根本上就唔捻系睇过政纲去投啦，好捻明显就系啱唔啱啊？睇咩政纲多捻如？你香港选举睇政纲，不嬲睇人噶嘛？啲成班好啦，依家有即系喺度嚟，即系调侃郁文，有咩为啫？呢啲嘢系拎呢样嘢出嚟讲吓，佢都捧咗你两届啦，捧咗你五年啦，屌你老母，啱唔啱啊？黄杨达收皮啦！喂，有啲人系投票系唔睇政纲嘅，大部分人都系嘅，所以你话有啲本土派投咗阿范国威，令到佢高票当选都唔出奇嘅，根本上系睇乜系政纲啫？系你陈云根以为写捻咗好多嘢出嚟逼人睇啫嘛？多捻如果你样本身已经衰啦，秃头，屌你老母又唔捻顾下自己形象，样衰嘛你系？事实上你又系又叫鸡。不知所谓，你感到23000票，多谢郁文啦、啊！我真系未见过一个公开承认，只系喺选举之前承认自己叫鸡嘅人啊，可以有咁多票噶。即系呢啲叫做华人有一个谚语，叫做宁俾人知就莫俾人见。你又唔系，屌你咁嘅大锣大鼓话俾人知你叫鸡。陈家伟叫鸡啦，民主党个前总干事，乜叫鸡咪衰紧咗咯？玩完咯，成日政治生涯。 已经消失咗啦。 何伟图都系即系被声称系叫鸡啦，咪衰咗咯。下一届区议会选举， 所以王成志死人都唔认啊，佢话交电话费啫。 王成志话去旺角交电话费咯，帮个仔。 开紧会嗰阵唔知点解闪咗过去。 啊，由中环嗰度冇，中环嗰度冇电信公司，要旺角嗰度交噶。山东街嗰度交噶。喂，你有23000票，你多谢郁文啦、啊。成日有政纲乜乜乜，政纲拎翻去包狗屎啦，嘥气！系你班咁捻迷信嘅，根本上你又根本同个社会脱节，屌你老尾，真系！不过政纲写出嚟虽然呃人，就不能够咁离谱咁解啫，同埋拎翻人出嚟俾我哋秋后算账啊，俾啲口痕友啊，就咁简单啦，因为你当选咗嘛。你根本全部都做唔撚到啦，嘥氣。所以咧寫政綱咧，嗱我建議啊，嗰啲政棍啊，寫啲政綱咧唔使寫咁長，就好似啊呢個朱海迪咁啊，得佢求其寫十句，話因為第一冇人睇，冇人會認真睇，係嘛？香港嘅選舉冇乜人會認真睇，咩政咩綱啫，係咪先？ 政綱嘥氣啦！嗰陣時阿陳國強議員都話啊嘛，佢政綱拎咗10分鐘嚟寫嘅啫嘛，咁佢當選區議員啦。 係啊。咪政纲边人睇啊？咪事实上嗱，呢阿强哥呢啲我哋咪即系佩服咯。第一诚实，第二紧贴民情，咁就系咁啫嘛。边人睇嘅啫？政咩纲啊？请问人嘅因素嘛系你输啊，因为你自己输你自己啫嘛。陈文根又真系作法啊！屌你老味又懒惰又唔捻拉票啊，系嘛？人脉又不足啊！吓乜吸引唔到义工啊？你自己睇下啦，嗰阵时同本文前点斗啫？啲僆仔去晒本文前嗰度，系嘛？后生嘅，唔好净系讲话女仔啦，男仔都系啦，男女都去晒，啲后生呢都去晒呢一个本文前嗰度啦，帮个梁仲恒啦，你有啲咩啫？你只要靠个郁文去叫佢嗰啲嘅支持者去帮你拉票。你自己有人咩？你嗰班刘禅有出嚟咩？你嗰啲咁嘅叶正常嗰阵时有出嚟咩？我冇见过啦，你有冇见过啊？蓝凤凰有冇出嚟啊？多捻鱼啊！你都你输就输你自己，就唔系输你嗰啲咩政纲，唔系话咩乜乜乜乜日日喺度嚟怨天尤人，又话咩香港人啊唔信陈云啊嘛，唔系信唔信你啊？你写根本冇人睇嘅，多捻鱼边个睇你啫？ 又长又臭 ，font size 就唔知教到八定几多，你知唔知佢嗰阵时印咗 A， 即系嗰阵时已经好笑啦，印咗 A5 size 嘅咁嘅正光出嚟，前边就黄色又陈云啊乜乜啦，即系印佢嗰个咁嘅黄色，即系黑色嗰个相出嚟啦。好啦，后边屌你老母喺佢够胆死死喺度塞满晒啲字嘅，边有人睇啊大佬？识唔识选举噶？求其印几字，人哋睇得到记得到就得啦。我最记得咩咧？佢喺嗰啲公屋选区嗰度话永续基本法保住你层楼咯，但系人哋租屋嘅啫，系租屋嘅啫。嗰度仲要唔系租置屋村嚟，系全租屋嘅。O、OK, K 就系咁啊。你跟住嗰啲咁嘅单张后边全喺部写满晒字，边人睇啫？妖真系我又唔信嘅，不嬲都系。正咩光啫？你根本实践唔到你嗰啲嘢，多捻鱼，你都系写噶啫嘛。跟住咁啊，可以有得赖啦，又话又喺度调侃啦，又话诶，佢、高票当选，有乜出奇啫？咁有啲唔系咁核心嘅，真系相信你嗰个理念嘅人，走去投咗佢，好出奇啊！咁你又唔冇得唔服阿梁天琦个事实上系佢啊，真系吸到一班所谓钱王啲人嘅，好出奇啊！咁佢有本事啊嘛，你冇嘛，你陈云间就系咁咯，多捻鱼咁佢嘅高票咁啊点啫？嗱 ，Andy 五又话范国威多嗰两万票，冇可能全部都系本土派嘅票，我冇话全部都系，不过肯定有啲人系咪啊？咁啊，郑锦满都讲啦，有啲所谓本土派咧，即系支持阿姚松炎啦，我都观察到有吓、不过人哋有咁嘅自由嘅吓、所以我冇开名咯吓，系、得罪人。有啲人话你一惊得罪人乜？我唔系惊得罪人，而系即系冇乜咁嘅必要性咯，系咪？ 啊！我有边个名噶？ 边个啊？ 开阿杰啦。 边个啊？佢喂，咁佢话叫人话郁敏嗰啲嘅死忠就要 unfriend 佢啊嘛。所以我头先咪去我老友嗰度留言咯，我问佢 unfriend 咗未咯，快啲 unfriend 佢啦。 阿即奇嘛？ 系啊，我咪就系快啲叫佢 unfriend 呢个黄俊杰咯。佢话凡亲系有郁敏嘅死忠就要 unfriend 佢啊嘛。喂，最咧好笑就系呢条友。诶、哎，即系你唔讲，我唔想提嘅。你又撩起我，喂，佢话依家对唔住嗰啲狱中嘅意思咧，因为咧依家啲人仲喺度讲埋好多无意义嘅骂战啊咩嘢。喂，屌你老母，我都效法你嘅。第一，我喺城大搞退联，又效法你喺港大搞退联，系你 inspire 我噶。唔好意思，嚟左教冤右头债右主，你去屌佢啦，唔好屌我，屌佢啦。第二，我反而够多你 inspire， 唔好意思啊。嗱，热狗冤有头债有主，你屌黄俊杰啦！喂，你嗰阵时反而救翻成年成嘅怨妇咁样样， 仲要俾阿陈秀好似卵狗咁卵鸠你。 喂，你美景全功，喂，我帮你搞掂咗。喂，你唔感激我，依家又话走系乜嘢？我唔卵使你感激我，你使唔使话我讲你无意义啊？你搵清高咩你？喂，你之前日卵又好似怨妇咁样屌阿陈云根，屌热狗，有冇人理你啊？有冇回响啊？请问？做人唔咧咁做啊嘛，啱唔啱啊？你唔捻妥我，唔捻认同我，玩唔捻抵得，跟住就话我嗰啲人系无聊噶，冇意义嘅，又话对唔住狱中嘅义士，屌你乜狱中嘅义士都唔系今日先俾人拉啦，屌你老尾，讲乜捻嘢啫你？即系你反唔到，我反到，就我嗰啲无聊嘅，咁你嗰阵时反嘅你咩嚟噶？我系受你启蒙嘅咋，唔好意思。喂，你屌足热狗两三年咁，你点啊？你屌啊陈云根屌咗咁谂，你点啊？哦，嗰啲你又唔计，你嗰啲就系有意义嘅，我啲就冇意义嘅。啊，真系好笑啊，真系，都系叫人唔好骂战，转个头真系闹郁敏，屌你嘥气啦！跟住话，哎，姚松炎啊，就要即系希望佢，即系个意思，即系话希望可以范国威同姚松炎调转啊，嘥气啦！即系本来唔想讲啊，你撩起我又讲啊，又 入魔术， 又怒气啊！真系呢个唔系清正嘅黄俊杰啊，系讲紧个 Kevin Wong 啊，广大帮嗰个黄俊杰啊，唉，真系有人话唔识我讲讲广大帮嗰个，本身我都玩唔睇，跟住你又撩起我又讲， 有人庆讲得好啊，阿王俊杰是世侧二啊，心胸狭窄， 又小气系啊。喂，咁你反而狗反咗咁耐，喂，你反唔到。咁依家我都唔叫做反到啦，依家叫做我立法会员喺度要2020年佢全线收皮先至系咪成功啦。咁但系依家起码屌你老母就唔撚系佢再霸撚住高登啊，或者系连登啊，或者佢任何基本上系即系个势力系减退緊㗎嘛。喂，你屌屌下屌到佢而家基本上成个机器。 八屌个狗斗咗。 坦撚咗啦，呢三角有半边啦，跟住叶正常有半边啦，阿林凤凰有半边啦，唉真系。跟住书展又冇人去啦，年宵又拍乌蝇啦。咁起码喂，跟住个台庆又屌你老母俾我哋圈人头啦，咁起码系咪我哋系咪真系？ 你点人信咯？二百几人。 嗱，我哋起码就算唔好讲话，即系我又唔会认屎认屁系咪？但系起码系咪好过你先做嗰啲嘢？你又冇回响，你又有啲怨妇咁样啫嘛？喺个网嗰度冇人理你。 我哋阿王俊杰嗰阵就日日俾阿秀姑同我嗰个咩嗰个乜鬼嘢 page 啊？ 受幽联喺度捻狗咁捻俾人， 狗咁捻咁啊！团结咗佢哋根本就。 咁你反唔到我反到，咁你咪屌你老母坐享其成咯，冇问题啫。你使唔使话我？咁即系点啊？即系我对唔住议事，我日日喺度嚟，咁我使唔使屌你乜？咁我咁就咁呢啲系喂大佬啊！周树峰都有个节目，你冇听啊，大佬？你知呢啲人咧就喂大佬，唔系每个节目都同质噶嘛？啱唔啱啊？咁佢星火，喂我梗系有听啦。咁点会冇做嘢啫？ 就系咁合平咪算咯。 系咪先？咁唔需要话我个节目又提一次啊嘛？咁即系点啊？咁你个节目使乜做啫？咁你听其他啲咪得咯？ 转播咩？ 转播咪得咯？咁我哋使乜无所谓？我哋从陈兴网嗰度嚟噏咩啫？系咪先？即系唔好咁样啦！我觉得你又叫人唔好骂战，你自己真系闹郁闷，转个头又叫人哋 unfriend 佢。所以我头先问阿即奇咯，你 unfriend 咗佢未咯？一即奇都系郁闷嘅 fans 嚟噶嘛？咁所谓啫 ，unfriend unfriend 咯。不过我成日都讲噶啦，你摆酒又唔会请佢饮，吓、啊？你治丧又唔会揾佢扶灵，咁你有咩啫？同佢余生都冇交集噶啦，系嘛 ？unfriend 咪 unfriend 咯，唔多啦呢啲咁嘅所谓朋友，啱唔啱啊？想俾面佢啫，边位啊？吓、啊？多捻鱼，唔好讲佢，讲下呢个即系。因为今个礼拜咧，又有另一单嘢咧，就即系呢个就你熟啲，因为你系经常都有睇佢嗰啲嘅直播啦，同埋我见你又录咗咧，贴喺我哋嘅群组嗰度咧，嗰个叫做黎泽凡 ，OK？ 黎泽凡佢仲有一轮玩传销嘅，就喷喷啊嘛，佢有传销其中一个代理，即系佢之前都自爆过啦。 唔系先，唔系阿周树峰话做咩又讲起佢，我唔系，即系我话如果讲起狱中嘅意思咧。就即系周树峰，亦都系好支持星火嗰啲嘅工作噶嘛，系咪？啊，即系唔系话专登提起你，唔系摆你上台放心。啊，我亦都话我有听你嘅节目，有好多时候都有讲下佢哋嘅情况吓、啊。好啦，咁我哋就讲翻俾你，交翻俾你，即系讲话嗰个喷喷系咪啊？ 系、那个喷喷， 小心啲讲， 即系爆咗煲咯。 因为咧，唔系佢话唔系噶，阿黎泽粉话， 佢话咩要加俾律师处理。 边个律师啊？ 你真系少上连登啦，律师信啊，边个最最快？ 律师信啊，嗱佢话唔系啊，佢人哋诽谤佢啊，大佬。嗱呢个 佢上次都试过一次话咩想交俾律师处理一传媒嘅指控啊嘛， 咩啊 都冇处理到。佢上次一周我哋一传媒已经 嘥气啊！你告肥佬，你即系攞钱嚟嘥啊！真系 已经话要告一次啦， 你有钱咩？喂，诽谤系有钱人告嘅，又唔好意思，你有钱就唔使搞咁多咩 D 100收钱啊，吓、啊、搞咩咩咩有 Q 仔冇穷人啊，唉、哎、真系，咁你话说佢系咪搞呢、這个即系 一支产品啦、啊，保湿喷雾定乜鬼嘢喷雾嗰啲？ 喂，嗰支喷喷咧，好似听闻咧，嗱一周刊报道话喷到烂面嘅， 一周刊报道系有人用到烂面。 喂，系咪我即系我强烈咧？即系我即系我怀疑啊吓！喂，你黎泽粉系咪会唔会有送过支嘢俾姚松染喷？ 诶，高高肥佬礼， 底高啊，高肥佬礼啊！佢话有啲人喷到烂面嘅，你咪即系送支嘢俾佢喷，越喷越衰啊！ 黎則發應該唔送嘅，應該會賣俾。 係因為賣咁啊，喺條友咁孤寒唔會送嘅，係、哎、真係。 一次次爆過，唔知咩靠啲支嘢賺咗十幾萬嘅嘛，買咗幾百支。 邊個啊？喂，邊個？你唔好聽翻我節目得啊？诶、哎，搞到听佢自己笑嗱，咁啊呢、這个喷喷咧就即系阿黎汁粉咧就有份卖嘅吓，咁、啊、但系佢话呢个系嗱、啊，我想我唔识啊，因为财经嗰啲嘢咧我就即系嗰啲 business 嗰啲我唔熟嘅啊，请教啊兴旺诊啊呢方面专家，吓唔系你熟啲嘅，你系呢方面嘅专家嚟嘅，咁我想问直销同传销有乜分别？因为咧阿、黎汁粉咧就宣称啊吓。佢话呢个搞喷喷咧就系直销嚟嘅，就唔系传销。 即系根据维基百科所讲啦，直销就直接从生产商出货去到买家手中，咁啊中间少咗好多嘅步骤，咁啊俾人抽少好多水咯，咁啊平啲咯。 系 传销咧就系、是、以我理解啊，就98个代理嘅。咁样代理咧就抽好高佣，咁就唔系好似嗰啲门市咁多，就靠代理去揾客咁样。咁代理嘅个佣分分钟有一半或者三成咁多咁高咯。系啦，咁呢啲就传销同直销嘅分别。 即系传销咧，就系、是、有一个代理商，即系比如话阿、黎汁粉咁啦。 好似个人嚟噶，咁变咗层额式传销咯，可能一个代理下边仲可以再揾代理，咁佢再食下边嘅。即系再食，即系分少少俾下边，咁自己食埋嗰一浸咁样咯。 哦，喂，嗱，我有个片睇，你不如睇下片好嘛？咪睇一周刊嗰个片啦，唔好话我哋讲啊，一阵间，我引述嘅咋？诶，我哋诚心、真心、诚意相信啊，唔好话我哋诽谤啊，大佬。 国际嘅神奇喷雾之前吹到好行，话功效显著，而几位参与直销又无理被冻结户口嘅苦主。就冇否认产品嘅功效，不过就话好多人用咗之后烂面，图片喺网上流传，令到产品滞销，搞到要蚀本清货。苦主 fans 话，虽然冇大手入货追配股，但连同屋企人一齐买咗超过大约100支 Myoni， 保守估计投资额达六位数。 哇！ 至于另一位苦主 Karen 就买咗大约20支 Myoni， 连同其他产品投资额约40,000。他们现在卖剩6至7支 Myoni， 他们说 Myoni 的销情其实并不理想，有人用1,000元买10支以上每支800元的价钱放售产品，亦有人以500至700元的蚀本价散货。 Fans 说人人都劈价，他的 Myoni 一部分只是以会员价入货，即是原价每支1,880元，买5支就每支1,350元，剩下的唯有送给亲友或者自己用，根本没钱赚。另外苦主 Nicky 就同佢嘅下线手上仲有百几件唔同类型嘅益家产品，但系蓝莓汁就有成百支咁多，都有仲未攞货嘅订单，都唔知点算好，真系 Oh my God 啦！ 哦，就 Oh my God 啦！哦，咁啊呢啲咧真系好多苦主，咁啊即系 都要坐货噶， 唔系即系呢个 好就有钱赚，卖唔到自己硬。 希望阿黎汁粉就解释下咯，系咪？ 黎汁粉最好笑，我话咩？有啲即系如果佢系犯法嘅，一早俾人吸拉人封艇啦。系真系。 咁事实上系嗰啲咩？ 急好多嘢，就算唔犯法，咁你系偷拍鬼片啊嘛。 吓、啊，唔系呢个你小心，你小心啲讲，系咩？因为佢又告你。嗱，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或个别参与节目人士之个人意见。 读啲信就寄俾你噶啦，佢搵唔到我。 你又唔好话佢偷呃拐骗，咁佢呢啲嘢 系。我话佢咁，但系有啲即系法律罅喺度噶嘛。 我知你话有啲人啫，你唔系讲黎汁粉嘅。O K， 得明白明白。唉，真系咪依家澄清先？ 录资讯系寄俾你噶，佢搵到你啫嘛。 免烦，寄唔到俾我噶，佢唔知道我地址。好啦，咁啊，跟住咧。 我咪俾你。 嗱，黎汁粉就话，嗱，佢混水咧，用垃圾咧，就对我个诽谤就得啖笑。嗱，呢啲诽谤咧。是不是构成诽谤呢？你要入禀法院的，是不是？因为这个法律名词来的，不可以周街说人家说你即诽谤你，你是不是入禀呢？如果你认为诽谤，就算你认为是，你应该入禀啦，告他啦。咁他说如果所谓传销，咁他说正確的讲法直销啦，他说犯法呢就早已拉人封艇 ,ok, 即是你刚才所讲的啦。跟住就话啦，浑水就不敢以真名示人，系嘛物物。喂，呢样嘢你可以屌翻嗰个，喂，你嗰个林记啊，即系叫林记嗰个买家夹， 爆咗林俊杰都唔敢以真名。 喂，你林记个不敢以真名示人啦，因为佢咩啊？ 因为佢专搞屎棍，与一群泛民老鼠呃呃骗骗，系咪咁可以咁讲咧？我又可以吓、啊，多捻鱼啊！真系，即系人哋讲嗰样嘢系唔系系咪真实先？呢、這个咩混水大佬？喂，仲有你嗰、那个嗰支嘢啊，大佬臭名远播啦！有啲人又用到烂面又剩，咩咩神奇喷雾？有几劲啊！喂，嗰阵时又黄金会员又钻石会员，唉、哎，真系嗱，跟住仲闹人啊，又话咧，殊不知正笨贼戆鸠仔，迟早咩飞啊，死咗唔知咩事，即系个咒人死啊！哎呀，就系咁啦，仲话奉劝人哋啦，嗱啲傻仔啊，悬崖啊，勒马回头是岸啊，唉、哎，即系到底呢啲咁啊？到底呢啲咁啊泥质粉啊，唉，真系佢卖过几多支啊？其实佢话赚咗好多钱，你知唔知啊？ 佢话赚过十几万啊嘛，早即系上佢第一次俾一传媒讲嗰阵 吓。不呢条友咧，即系讲佢嗰啲传销咧，就即系得啖笑嘅啫。你即系咁都落答咧，就即系等紧死啊！ 我哋益友佢哋呃唔到嘅， 呃唔到嘅。 啲泥质粉都信人，真系好唔抵啊嘛！我先啱上次又讲，好唔抵可怜啊嘛！ 你信啲咁嘅泥质粉， 真系好唔抵可怜。 即不过抵够你死啦，咁但系佢讲嘅嘢就好咧乞人憎嘅啦。你大家睇下佢写嗰啲嘢啦，即系呢个系一个垃捻杀嚟啦。如果佢嗱喺评论嗰个角度咧，或者佢而家就降呢啦，由所谓时事评论员变成 KOL 啦，屌你老母呢个废人，你系废柴嘅。喂，大佬嗱，你睇下佢第四句写咩？第三句开始睇，佢话咩？那些鼓吹焦土政策同投白票嘅口头勇武本土派政棍如陈云之流，喂，你仲系将嗰个所谓本土派或者勇武派同陈云去扣连咧？扑街咁啊！喂，其心可诛咧，黎泽粉。喂，陈云根有几勇武啊？佢喺个网度打飞机嘅啫嘛。喂，仲有佢哋热狗嘅，早讲咗话自己唔系本土派，你系都要将呢几个字就要同陈云根呢班友去扣连，你扑街嚟嘅呢个黎泽粉系。 唉，黎泽粉冇鬼用啦！ 你夹硬将佢将呢啲咁嘅热狗啊、陈云根将同本土派捆绑嚟去批评，呢、這个第一字。第二，你就话咧本土政棍连参选嘅勇气同本钱都冇。喂，本土派一早自从梁天琦俾人 DQ 开始，话好多已经入唔捻到闸噶啦。咩陈浩天啊，一路到跟住刘永康啊、陈国强，喂，全部入唔到闸啊！唔好意思，点捻样连参选勇气都冇啊？咁个人咧入唔捻到闸。讲乜撚嘢啫，冇人参选咩，依家係入唔撚到闸㗎嘛，屌你老尾。乜撚嘢参选嘅勇气都冇啊，撚样。即係呢啲人係讲乜你话咩稍有半点廉耻应该跳崖自尽啊，乜乜乜乜，屌你老母，你嘥鸠气啦，你根本上你嗰啲咁嘅写出嚟嗰啲咁嘅嘢。喂，你有冇符合到嗰个基本事实啊？你咪同黄西贼一样喺度嚟作文，屌你老母，啱唔啱啊？乜撚嘢？第一，你又将本土派、勇武派同陈云根嗰班人去扣连捆绑；第二，你话人哋冇参选嘅勇气，咁个人都冇得参选，俾人取消资格选乜撚嘢啊？请问，你老尾真系？跟住后边嗰句最好笑啊！第二段啊，唔知系咪讲紧佢自己啊？啊！即系只会继续苟且偷生啊，不时狗吠啊，寄望不需卖淘宝假货、黑石和货金啊，咁所以咪去咗做传销咯啊！跟住由废青废中变成废佬，屈屈而终了此残生，咪你咯呢啲，屌你老母！ 唉，即系我建议黎泽粉啦，应该沤跛埋另一只脚，咁你咪即系可以沤跛脚，唔使又靠传销揾食咯。 咁唔好，咪一有少少残疾歧视。 咁啊！呢个人，唉，唔系歧视残疾啊，歧视佢啊， 歧视佢。咁啊，唔好，唉，唔好啦，尽量啊，即系我，即系 呢句唔使勾。 你咁噏，我就即系阻止唔到你。不过你知我，即系责任上要咁样噏。唉，真系咁啊，即系唔好啦吓。 烂面嗰啲揾佢算账得噶啦。 啊，嗱，咁啊，跟住咧。嗱，又讲啊，又民主派最大致命伤。嗱，佢依又系黎泽粉者讲啊，又喺度嗱做即系事后孔明啦，事后即系食事后丸啦，又话咩啊？民主派最大致命伤系提不出真正有希望嘅政前途论述，唔乜多捻鱼啦，唔该你。喂，你由八十年代开始搞咩民主回归？喂，你已经系喺度嚟老点啲市民啦，一阵又建设民主中国。喂，唔通呢啲系有希望嘅政治论述咩？你三十几年以嚟都提出唔到啦，多捻鱼，啱唔啱啊？ 乜你仲迷信呢啲咩论述嘅咩？吓、啊？你卅年以嚟都系揾啲嘢出嚟食老本嘅啫嘛？咩六四啊咩？喂，你有提出政治论述咩？佢输系因为政治论述咩？喂，呢、這个咁嘅范国威同埋阿欧乐轩，喂，佢又提出咗啲咩好新鲜嘅政治论述啊？你懒你就懒啦，你冇去拉票，一踩单车走去学埋晒，即系将阿朱海迪嗰啲咁嘅新西经验搬过去九西，咪输紧咗就咁，因为你冇洗楼，你冇就咁简单，咪因为你懒。 喺尼敦度踩单车真系漏屌嘛，呢个左鸠住晒成咁多车。 尼敦道咧，系都去嗰啲公屋嗰度拉票啦，仲有上楼啱唔啱啊？ 尼敦道啲根本全部大部分咪住九龙西噶啦。 嗰啲系咪住深圳嘅？条友咪真系， 唔系即系游客。咁你就算你外旺，即系我呢啲人都会去旺角噶嘛。 咁咪咯，即系嗰啲啊，根本上系喂大佬啊，嗰啲针对翻当区嗰啲选民，你就要调整个策略，就唔捻系讲咩政治论述。讲政治论述，你泛民卅年都系老点市民嘅，不嬲都系冇希望啊！而家政治论述，好啦，跟住又话咧，本土派异军突起就全因提供咗虚假嘅希望，你嘥卵气啦！喂，本土派崛起除咗系因为所谓提出咗另外一条路线之外，最紧要一样嘢系对于你泛民嘅积怨啊嘛，同埋不满啊嘛，积累咗长期以嚟，尤其你喺个网度长期以嚟屈人哋系五毛啊，人哋提出意见又话人哋系五毛啊，建制派啊收咗钱，你长期以嚟就系靠基本上咧，嗱依家热狗即系。最近嗰几年做嗰啲嘢咧，基本上都系复制以前泛民做嗰啲嘢嘅啫嘛，吓、啊，即系一出 post 就话啊呢、這个系人社力啊乜乜物物啦、啊，即系霸晒成个网嘛，即系只不过系早两三年就由热狗霸咗，再前啲就系由你黄世泽啊呢、這个咩林记啊嗰班友即系霸咗个网啫嘛，吓、啊，系长期嘅呢一样嘢系对于你泛民嗰个不满，因为你做唔捻到嘢啊。 做唔到嘢都唔紧要，佢就专搞事啊！ 就专老点啲市民，喂，仲有啊咩异军突起？喂，咁依家阿方国山咪一样六万几票多捻鱼，咁佢又提出咗乜嘢嘅？ 冇乜咩咩？ 喂，佢有咩新颖嘅政治论述咧？佢咪一样冇？ 佢就系话啲最贴地民生派啊！ 讲明个民生点啊？唔讲政治，喂，人哋咪一样六万六？ 仲答你问佢 吓？系咪一样六万四千票啊？请问？咁佢又提供咗啲咩希望啊？唔好乱咁写啦，成日话咩论唔论述乜乜乜乜？喂，有几多人真系睇过你嗰论述先真系投票？请问佢写呢啲嘢，喂口水战嚟啫嘛？喺网啊，喺嗰啲报纸嗰度，有几人睇啊？请问你嗰啲咩论述？就睇捻完你嗰啲论述完之后，抡过晒，经过反复思考之后，真心相信嘅有几捻多人咧？请问除咗你泛民嗰班契弟自己噏嗰班友，或者自己写嗰班友系深信嘅之外，即系有几多咧？请问，乌尼路尾即系仲喺度话人哋提供啲虚假嘅乜乜物物？咁啊，方国山咧佢又写咗啲咩论述啊？方国山我唔见有，唔使写噶。讲个白鸠几次，人嘅因素始终都系喺第一位。讲完，你嗰啲咩论唔论述？你写一亿字出冇用啦。如果你样衰嘅，啱唔啱啊？嗱，我大胆讲啊，如果依家九西呢一趟咧，如果唔系揾郑荣信去选，揾周浩鼎去选就输咗噶啦，输咗噶啦。点解咧？ 讲啊，阿周浩鼎都靓仔过郑荣，阿姚松炎喎。 唔系噶，周浩鼎第一佢又冇阿郑荣信咁靓仔，第二佢讲嘅嘢咧始终唔够嗱。虽然咧阿郑荣信讲嘅嘢咧都系比较虚无一啲，但系佢冇阿周浩鼎咁多嗰啲即系多余嘅语言，例如话咩咧，又话阿杨岳桥猪噏啊，又话即系咩赖占中，即系相对上嚟讲，佢系冇咁多废话吓、啊，即系喺嗰个选举论坛啊又好啊，即系比阿周浩鼎更加之 presentable 吓、啊。即系你揾周浩鼎去分分钟就，因为佢争二千几票咧，阿陈兴旺可能系好问噶啦，咁就即系，但系你输俾郑荣信就你技不如人咯，系咪啊？ 阿郑荣信真系靓仔噶嘛，同埋系你班泛民提倡要投个靓仔噶嘛，唇红齿白若 系啊嘛。喂，你都系咁中意啲嘢，喂，仲有啊，郑荣信如果唔靓仔，点娶阿胡杏儿嘅家姐多余，真系好呃自己啦。人嘅因素始终系第一位噶，唔该啦。郑荣信又提出咗啲咩石破天惊嘅政治论述啫，咪一样冇多捻鱼，真系成日论述论啲论述啲乜捻嘢啫？请问论述咩？请问？ 仲话你提唔出啲真正有希望嘅政治论述，有咩希望啫？多捻鱼嘅，有咩希望啊？你话俾我听啊！依家咩情况？你唔系唔知啊，大佬有咩希望啫？仲话搞民主，搞咩普选唔使搞啦？话俾你听嘅系冇空间俾你搞啦，提出啲咩论述都冇用啦，形势比人强，啱唔啱啊？提出乜方国生咁多票咁佢讲咩？即系你要提出一啲嘅所谓嘅。嘅嘢出嚟解释嗰个选举又好咩？喂，你要真系针对嗰个实际嘅情况，唔好乱写啊嘛，啱唔啱啊？你根本上就想写嚟写去就赖本土派，就咁多嘢啦，将本土派污名化、妖魔化，论咩术啫？咁你解释俾我听啊？点解方国生有咁多票啊？人哋又写过咩咁多论述啫？人哋有冇写一百几十万字啊？好似陈文根咁啊？冇嘛？喂，人哋写嗰啲咪一样咁 general， 都系嗰啲嘢啫嘛，改善民生啊，咁样咩问题啊？论咩术啫？最紧要系方国山啲咩咧？有嗰种亲和力，系你嗰啲咁啊，有好多都冇嘅。 系咁，你咪蓝血人要学啊！ 第一，方国山本身都蓝血，佢系工程师，亦都系住响康城，但系佢咧就不介意同嗰啲基层市民去接触握手。唔会嫌你腥臭，唔会嫌你咧污糟，或者唔会嫌你冇学识。嗱，叶柳呢样嘢咧都唔得，因为佢曾经讲嗰句说话就话廿三条咧唔需要同麦当劳咧卖包啊、的士司机啊嗰啲讲。阿华你唔明白，嗱呢个蓝血啊，系嘛？喂，方国山冇嘅呢啲嘢系，喂你姚松炎就可以学习下啦。我哋一早选举之前啊，佢输之前我都讲咗啦，闹呢条友蓝血，咁蓝血到爆。睇唔起你，我啲基层嘅市民、公屋嘅子弟，系嘛？ 你又基层公屋啊？ 咩有乜问题啫？咁你都系啦，你好笑咩？觉得即系我唔知系笑乜呢啲？唉，真系莫欺少年穷，唔好笑。 你唔系少年咯？屌！根据联合国标准，25岁系中年噶啦。 唉，真系。唉，佢又我希望佢哋真系做人又唔好咁样啦，又蓝血又即系又睇唔起人，成日都系嘛？唔系方国山冇呢啲嘢嘅，真系你就算当系佢演戏都好咧，起码佢演得够全面啊嘛，啱唔啱啊？就唔会好似阿郑松泰嗰啲咁样样啊，咩背后嗰度又走去整个录音出嚟啊，屌鸠你话又同佢扮 friend 嘅啫，系咪咪睇唔起人系嘛？蓝血。喂，就算你真係心係咁諗啊，你冇咁样做啦，你係嗰啲行为係反映咗你嗰个人嘅思维模式啊嘛，你係事实上你係即係蓝血啊嘛，啊所以你睇下佢嗰啲冇㗎，寫埋晒呢啲咁样又人哋昙花一现啊，乜物物啊，烟消云散啊，咩梗係散啦、啊、大佬都冇得选啦，係咪先？但个思潮係冇散㗎嘛，嗰啲选票散咗啫。 嗰啲选票係散咗都唔寫俾你嘛。射咗一啲啦，有啲系都要投翻个所谓反对派入去。 系嗱，好笑啊！列宁说啊，没有革命的理论啊，便没有革命啊，有都唔会有啦，多捻鱼。有咩革命嘅理论啫？咩一咩喺度理论？你咩论啫？革咩命啫？革咩命都话俾我听，文化大革命啊，搞到咁样样啊，屌你老母家散人亡啊，都冇搞，即系都冇引起民变啊，就证明咗呢个民族性，即系嗰种啊奴性啊强到不得了。喂，曾经有啲人都讲过，喂，一个地方啊冇得食先会叛变，喂，三年饥荒系咩嚟噶？到乜样系冇事？即系证明啊冇噶啦，已经系超越咗啦，已经。 大跃进之后不知几稳定， 稳定和谐。是不是搞什么啊？这些没得搞的就告诉你没得搞，我说的搞什么只能够在这里即发下声，是不是没了，没第二样，不要想着翻天覆地的改变，所以你把他提出的论述你什么呃救人形势比人强，喂大佬国歌法你反对不到啦，多撚鱼啱啱啊，有什么救啊，迟早呢啲台都冇得噏噶啦，我哋都冇得噏噶，你知唔知啊？俾人拉嘅， 接第一次啊， 做系啊，做一次。主要我点解我哋依家成日 keep 住话我话俾大家听啊？以前我哋喺高登咧，净系暑假嗰阵时先至做嘅咋， 因为大家都比较得闲，而且我嗰阵时读紧书，阿兴旺车读紧书。喂，依家我哋算系断断续续都好啦，就算唔系每个礼拜，隔个礼拜。喂，我哋由2016年开始做，依家算系最长啊！你问下佢啦。通常我哋一年咧做几个月嘅啫，就跟住就散 band， 跟住下年又先再嚟个。依家我哋算做得最长嘅，因为我哋知道即系根本上都系差唔多都。你即系做得一集得一集咯，喂！之后咧，我哋唔会同你挑战你嗰啲，屌你老母！一讲到话23条咩嘢，我即刻唔捻讲啦，戆鸠！我俾人拉咗，你除咗陈秀慧即系烧炮仗之外，鬼人可怜你啊？啱唔啱啊？就系、是、咁啊嘛，依个形势就系、是，所以你话写论述，写咩论述啫？有咩论述啫？你呃人。 即系往年咧，我讲多少少啦，就系、是、6月6、4嗰一排咧，就出嚟屌鸠佢哋呢班人嘅， 系就屌鸠呃人 嘅。讲完六四咧，就讲 O Cam， 讲完六四唔系讲七一，跟住就到 O Cam， 即系年年指定啦。 年年如是，一日如是。 吓、啊，基本上我哋依家咧就已经系做咗好长时间噶啦。你话乜嘢系嘛？咩提出啲咩好有石破天惊嘅正事论述出嚟，都系呃人。 基本上而家系旧年六四。就讲热狗嗰度而家咯，即系冇乜特别大嘅停顿啦，可能间中一两集冇做咁样。 系，都唔系净系讲热狗嗰阵时讲，其他都有嘅。但系即系起码我哋系最持续咯，依家系，因为基本上你之后就讲都冇得讲，系嘛？就好快嘅啫，呢一日系吓，差唔多啦。佢做一集 都嚟啦，冇人够胆反对 噶啦。做一集得一集，谂边有反对声音啫？国歌法已经系成班友都因为佢要忌讳啊嘛，好简单啫嘛。反咩国歌法？都冇得反。第一，你反对国歌法，佢会唔会以此作为一借口话你不尊重基本法，然之后 DQ 你啊？或者下届冇得参选啊？喂，你呢个系财路嚟噶嘛？所以点反对啫？咁样冇得反对。喂，一攞到。 睇穿晒泛民呢班人就 DQ 佢呢样咧，就真系攞佢命 啊！攞佢命咁啊，钱嚟噶嘛？个权都唔紧要噶，你俾人削权都唔紧要，个钱嚟噶嘛？最紧要系 佢目标就做议员。 喂，佢贪恋系贪恋嗰啲旧钱啊，大佬唔系贪恋你嗰啲咩权冇权噶啦，依家基本上系阉人嚟嘅，做立法会议员系，但系佢都有钱啊嘛，有筹助费、交通费、I T 费，屌你老母几廿样嘢医保，喂佢就系贪恋嗰啲嘢啫嘛。讲到尾，所以你话反国歌法点反啫？点反你话俾我听？又搞个几百人嘅大游行咁啊，冇用噶啦！除咗嗰啲行礼如仪，真系搵个礼拜日几百人大游行之外就冇噶啦，反唔到咁样就系 好安全先去嗰班人。 喂，你点反啫？你反得太强烈，咁佢会唔会攞呢样嘢嚟抽称你啊？下届你冇得入闸啊？咁你点啊？佢点反啫？喂，一搭嗰个民族大义落嚟，你玩捻完啦已经，跟住话你搞港独，咁点啊？佢会唔会冇呢个风险先？好简单啫嘛，反国歌法点反啊？跟住你黎质粉嗰啲仲话写咩论述论乜捻嘢述啫？喂，你连杀到埋身最紧要嗰啲你都唔够胆出声啦！论述嘥气啦，唔该，写咩论述都冇用啦，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革命，多捻如革咩命啊？你唔捻去，你走捻咗加拿大列治文扮温哥华，屌你老尾真系！所以佢嗰啲人对于大湾区点会有反感嘅啫？喂，明明住喺曼锦，又话自己喺多伦多，明明喺列治文，又话自己大湾，嘥气啦啲人，气甲危兵。郑经汉仲好似话翻加拿大就系落叶归根，屌你咁啊！成班人走捻晒，一日嗌人喺香港搞革命，你吔屎啦！唔该你。喂，孙文嗰阵时，就算我哋笑个孙大炮系嘛，喺日本度搞女啊、玩女啊，吓系即系识得筹钱啊。喂，佢都唔系冇搞过革命噶，翻大陆。 因为佢企要几次着草嘅啫， 乜佢十次噶都有，不失败任行都系，咪起码有做过啊？你咧嗌人革命，咩提中嗰啲咩石破天惊嘅论述论乜捻嘢述？咁样形势唔俾你嘅论述论咩述啊？你论述完之后有人会执行咩？咩咩得个鸠鸭，同埋你过往嗰30年嗰论述全部老点人乜仲唔够啊？咩民主回归嗰啲仲唔够啊？论咩述啊仲？喂，论述你要執行到先得㗎，唔係喺度寫咩呀？格林童话喺度论咩述啫？请问边个執行呀？你自己都唔執行，哈哈，你就第一个报名走人，让废老 Q 先走，屌你老尾真係。咁再老点嘅市民都死啲，话俾你听。 咁啊，我哋今晚系咪即系节目时间差唔多定系点啊？ 差唔多，你想差都差唔多。 因为听日我就有啲嘢要忙嘅，定系接两个电话定点啊？定系 今日未讲租租屋。 你想讲租租屋啲乜嘢咧？ 唔系，冇咩想讲咯。呢、這个唔系集集都要讲佢嘅咩？ 我哋唔系嘅，咁你冇理由骚扰人哋噶嘛？ 你成日话你要严刑逼供佢嘛？ 唔系，我要严刑逼供，唔系咁人哋就即系阿租租屋又系即系有其嘅私人生活嘅，系咪？因为我哋冇理由即系干预佢噶嘛。 我冇睇佢开心啊！ 咁你有冇使唔使写篇论述啊？何嚟即系份话即系关于租租屋写啲论述啊？咁中意写论述嘅哋， 论乜鬼嘢述啦？ 喂，佢哋好鍾意寫論述㗎嘛，寫完之後自己唔撚執行又唔撚信。 係囉，唉，即係呢個黎執訓佢都去咗加拿大，咁好心你收啲啦，真係。 佢係去列治文話俾你聽啊，即係個 Desmond 又唔撚係去大，即係唔撚去溫哥華，跟住又要話俾人聽去咗溫哥華，唉，人真係。 唉，真 係。即係嗰度就唔係溫哥，唉，係啊，喂，未講啊，嗱。听日咧就 心水啊， 即系巴比大赛啦，系咪？嗱，我啊综合咗咧各方名家嘅心水先，我睇咗噶啦。咁啊，张基啊，基哥咧，佢首选就时时精彩，次选咧就平海福星。咁啊，方俊辉方 Sir 咧，首选咧即系佢追保尾嘅，佢首选咧就星洲司令，即系上次经典杯赢咗嘅，打比预赛。咁啊，贤仔咧，廖浩然咧，啊。即系约称为廖道贤嗰一位啊，咁就佢首选啦，就系呢一个当家精选。咁我听日咧就即系先唔好讲巴比啦，就另外嗰几只，你知道我中意提供两三只嘅吓。即系虽然有啲人话我哋，你知唔知有啲人话我哋擦鞋仔贴士 咁梗系最稳阵嘅， 即系话我热咁，但系你知啦，喂，我哋一提供亲咧，喂，真系有益友咧系会去买，真金白银去买，咁我觉得咧就无谓，即系老点啲益友啦，系咪先？你真系，同埋咧，我讲咗出嚟咧，我自己都会有买嘅吓。咁嗱，我觉得咧有几只系可以提供俾大家嘅嗱，第五场咧一号啦，近至腾云啦吓，就呢只好稳阵嘅啦，我觉得系。即系全日最稳阵就系呢只，如果咁呢只都唔买咧，就基本上听日可以唔使睇啊。咁打比咧就讲下啦吓，基本上咧即系跑咗好多届以嚟啊，即系你睇下数据知啊，近十几届啦，都系一百分以上嘅马咧先系赢嘅。咁今届有边几只马一百分以上咧？就一至五号，咁六号打后嗰啲咧，基本上都唔够一百分就赢就赢唔到噶啦，系睇下入 pace 嘅啫。咁你话边一只赢咧？我觉得。即系你当我滑头啲咁讲都系啦，我就觉得一至五号咧，就除咗五号中华盛世比较系即系曳少少咧吓，咁其他嗰几只都有机会嘅。咁但系咧，我就觉得嗱，虽然咧平海福星咧嗱，我睇好呢只，点解咧？解释少少啦，系咪冇乱借讲嗰个心水又唔解释啊？嗱，佢又冇跑过千六米。赢过嘅，即系嗰次跑咗千六米就好曳啦，输到都已经系七个一皮噶啦。咁但系今次大幅增程咗六百米，咁可唔可以集天下第一高手莫雅嚟到骑？可唔可以骑高啲咧？嗱，而且佢副线系到嘅，吓、啊，即系佢血统上佢副线系赢过咧呢、這个我唔记得昆士兰打俾定边度，总之系赢过嘅，吓2400米嘅，咁。呢一隻咁当然系搏啦，系咪？佢要赔率好翻，我会搏 pace 啦，我唔怕讲埋。Win 咧就唔好啦，吓咁啊可以即系平海福星呢个 pace， 大家可以谂一谂啦，啊！但如果你话孭起成个彩池都有两隻噶啦，都系星洲司令同时时精彩，时时精彩仲更加之添啦，2000米又证明过系嘛，即系有晒赛绩。咁当家精选就今次到唔到到咧，都系估估下。咁如果都系大家嗱，既然阿蔡嗰两只都系估估下嘅时候，咁我拣要好分啲嘅嚟买咯，就系咁解咯，啊，就有位益友问基哥系咪比较可信，咁都，但我知道佢上年好似冇贴街腾区，唔系冇贴街龙区，可唔可信又唔知啊，咁啊，咁啊提供埋第三只啦，吓第五场一号， 近志藤文同埋八号第八场嘅三号平海福星。咁呢就真係再如果係要再过落去呢就第十场嗰隻嘅军别城啦，都係买 pace 好啦，就呢三场。咁另外两场唔解释啦，大家即係睇下点样都係好，即係啲都係热门嘢嚟嘅，即係唔使解释嘅。咁啊呢三隻 pace 都係三穿四啦，係咪上次都中咗㗎，上次又唔一都唔差 㗎。穿埋。三穿四。三穿四。 斩咩数啊， 你话咩 啊，咩啊，你话要收台。 而家佢输咗你咩嘛， 咩啊，咩啊， 上次你话奇咩咩姚崇贤唔犯国威，其中一个输咗你叫五千蚊啊。 哦，那个五千蚊讲大咗啫，即係可以请你去稻香食一次自助餐嘅意思啫、就、係、是。咩五千蚊啫，想食咗人一居咪執笠㗎啦呢个台。即係可以请你食一次。 上次又系四千三啊。 吓、啊、 上次又系四千三啊。 上次四千一你话四个泛民赢晒唉。咁啊即係你咁都记得㗎，你即係喂我哋台執笠㗎啦，呢支财坤㗎啦我哋又。 你唔讲我唔知道，你唔好学乐视啊。 即係執笠我学乐视。咁我哋都冇所谓嘅，搵日去稻香嗰度囉，食嗰、那个即係虽然嗰啲生菜有虫啫，冇所谓。 食虫庆祝啊嘛。 冇错啊，六叔系啊，你咪啱囉，摇虫盐啊。咪你记唔记得上次稻香嗰度打边炉，啲菜又烂又有虫。 要倒啲生菜落去啦，有条虫喺度烂下烂下。 真係嗰啲咁嘅。都冇所谓嘅，唔会食死人嘅，咁咪可以请你去嗰度咯。 阿 Selina 即刻问租租屋，咁点算？即系我哋去打边炉，遇唔遇佢？ 租租屋，睇下佢得唔得，佢都唔得闲啦。唉，冇 俾你占用晒时间啦。 咁啊，佢睇下得唔得闲啦，得闲都可以嘅，系啊，美军讲一次，美军十场十二号军必胜啊，即系我睇下呢三只咯、啊系三只，你咁你唔好话哇，近支腾云得即系得一倍，咁你唔好买咯，系真系你唔好买咯嗰只。如果你认为嗰只太热啊个 pace 啊，我系睇呢三只嘅啫。你有冇咩心水啊，兴旺诊？你讲下啦。 耍我咩？ 即系你冇睇嘅。 哦。 吓、 啊。不过我早几日有睇啲其他地方嘅赔率啦。 系。 热支嗰阵时对亚冠杯十一倍赢咗，竟然。 哦。 你啲足球唔啱你啊！ 咁呢个就系第一马会又冇开嘅，你嗰啲系外围嚟嘅，唔啱嘅，知唔知啊？ 人哋话俾我知嘅，咁我睇咪唔犯法噶嘛？ 我人哋话俾你知，好彩啫，唔系即系喂你小心啲啊，依喐啲啊拉人。 投注犯法，咁我了解一下。 讲又唔犯法嘅，讲又唔犯法，唉， 你唔好做犯法嘢。 唔系你讲翻嗰个打比咧，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咧。嗱，六七八就大摩三隻啊，我都冇机会啊。点解呢？第一街腾区，即系我都已经系，即系本身我好鍾意啊大摩你买，但系今季都转睇，即系支持啊蔡若翰，因为冷又赢，热又赢，好正气佢今季啊。街腾区咧唔得咧，上次潘顿骑直路咧，你睇紧镜头打咗十一边，先至过到，紧紧过都唔够力，嗰只七岁嗰个太金刚啊蔡嗰只，甩晒尾都已经系真真系唔够力嘅啦，唔够你后生。咁你？嗰次赢咗一场千八，咁今次你嗰个体力真係用咗嘛，嗰一铺系。我觉得又唔得啊，同埋你之前有两铺同嗰啲同龄马跑过都系冇乜表现，系咪你话会唔会突然间进步得咁快呢？我又唔会咁觉得囉，即系如果大摩今季嘅马嚟讲起装宝，咁上次临场退出咗啦，系咪因为咁即系益咗嗰隻。街腾区咧造就咗佢，嗰啲飞射晒落去啦，结果就廿几蚊啦，啊！但你几次都系，即系嗰个进度系咪嚟得唔够咧？我觉得吓、啊，你几次都系有奖金下跑第五咁，但系你今次你又系对翻同一批嘅对手嘛吓，咁、啊、你话会赢喎？咁就问啲咯，同埋数据都讲话一百分以下赢唔到，咁你又系真系。第一你又赢唔到啦，系咪？你同埋你喺本港系冇赢过啊嘛，最紧要有两个重要数据。第一， 通常呢赢打比呢就100分以上，第二就要喺本季赢过嘅。咁、啊、你起庄保由嚟香港出咗系咁耐未赢过嘅，係咪都未出到头嘅，咁你会唔会打比得呢？咁如果得嘅，咁啊即系服咗你大摩啦。咁佢第三隻火箭区上次赢过一场伟大骑嗰2000米嘅。咁嗰时都话哇会唔会系大摩今季重要嘅子弹呢？咁足之佢都系好即系入到围啦，但系都系志在参与囉。今季你睇见佢嗰个情况就系、是、都好似落咗咁样嘅嗰个状态，系会唔会已经系即系三岁嗰阵时已经用尽咗个里程呢？啊，今季对嗰啲咩马啫，欢乐盈盈同你一齐后追。喂，佢都冲赢你嘅，咁你系大到四岁当打㗎嘛，会唔会已经系三岁已经用尽咗呢？今季都未赢过。吓、啊，即系好怀疑囉。跟住幸福分享咧，又即系唔讲啦，都系一路增程上嚟，都睇个势都唔系好似咁嘅大藤王嗰啲，又系输咗级数咯。上次即系你都由四班赢上嚟，咁但系你上次一同啲同龄马跑嘅时候，咁都系唔够冲咯，系嘛啊？呢个系输级数啊，我觉得。咁跟住嗰啲唔使讲啦，六宝啊嗰啲都简直系都未。未有咩表现嘅，入过一两次 pace 嘅嗰啲吓，嗰啲冇得好讲嘅，基本上系嗰啲系输级数嘅，但系太低分啦吓、啊，就咁、是、啊。 系，咁我讲下足球啊嘛。 我哋可以讲下， 即系我见留言版好多人讲曼联喎，咁我呢个兴旺灯啊，叫你哋买曼联啦。 买曼联， 即系你兴旺灯叫嘅。 我唔知咩意思，即系买定唔买啫，即系俾你咁样登一登， 系真系 俾你咁登一登，即系买定唔买咧？兴旺登， 你自己谂下啦。 吓、啊，喂，嗱，睇下拉拉啊，嗱，拉拉就提供啊，佢话火箭区咧喺澳洲连信心保证都跑唔赢吓，咁、啊、算系似一啲噶啦呢啲吓，即系你话俾喂，即系咧嗱，大佬。你叫我勾鸭咁，我梗系只只都有机会啦，可以好滑头系咪？唉、哎，因为你唔投注，但系如果我真金白银投注，而有啲益友又听咗你系真系真金白银啫，哎，中咗，中咗啲咩咧？睇下先，我啱啱登入，哦，中咗啱啱买600蚊呢一个无信加拍半场大又中咗 ，OK， 系嗱呢啲咪真系系嘛？唉、哎，真系做得好事多就系中中波， 做咩好事啊你？ 咪仲我哋开台会益友啦，啱啱开台之前10:25买噶啦，又买咗几百蚊，法兰克福又赢咗啦，咁啊即系又咩咯，系咁啊跟住就吓， 恭喜你咯， 系咁、啊、所以我提供得嗰啲就话俾益友听，我都有信心嘅，觉得平海福星嗰个 pace 啊，即系你话喂佢2000米系搏噶啦，今次系。即系今次我提供呢啲咧，就冇支即系平海福星啊，讲紧就冇其他嗰两只咁稳阵，因为佢真系薄。但系你话揾到天下第一高手嚟，可唔可以凭佢嗰个缰绳，凭莫雅嘅缰绳可以拉长啲？嗱，只马可能到1800嘅，但系凭莫雅嘅缰绳可唔可以拉长多200咧？吓、啊，同埋佢系后追噶嘛，佢唔系大头乜大头就散晒啦。如果大头咁样去跑就啊，即系睇下呢系搏呢样嘢咯。啊，同埋博其他马突然之间失准咯，系嘛？咁你话星洲司令，咁喂有好多马都即系打比预赛赢咗，跟住嗰场正本戏都收工噶吓，赢唔到噶吓。咁、啊、平海福星我都系求佢入第三名啫，都可能会即系得嘅。佢高分嘛，同埋即系佢符合咗100分以上嘅条件啊嘛啊。咁我入 pace 又冇统计嘅，你唔使听我讲啊，入 pace 就冇100分以上先得嘅。有阵时嗰啲好低分14号啲最低分都入个 pace 嘅，唉唔使听我讲。总之真金白银买就都系信自己，唉吓、啊、就系咁啦。 知你啦， 咩唔知我啊？ 赛马就唔好问我。 赛马哦，啊啱啱我先至系即系中咗波啦，一阵间睇下有冇啲咩 tips， 就喺本土台嘅群组话俾大家听啦。如果有就吓、啊，即系有就讲，冇就唔讲啦，系咪先？唔好乱咁夹硬老点啊，大佬唔系黎汁粉。 好紧要啊！ 喂，嗱，最紧要用紧咩咧？ 即系唔识唔好夹硬嚟。 系啦，唔识唔好夹硬嚟，冇玩冇心水嘅。我真系有心水先成。哇，阿拉拉讲一样嘢又啱喎。佢唔使怕档位，扬眉纷飞十四档赢都得，战利品十档。嗱，呢两只咪就系正就系蔡约翰，喂赢打比。喂，上一场佢都系千六，咁你可以质疑啦，话喂咁呢一个平海福星上次赢千四嘅，都唔系千六。咁又有莫雅帮手囉，就係佢睇下个凭佢个疆城可唔可以搭救囉。咁好啦，你话当家精选，咁佢更加之千六系赢到冇得跑添啦。咁你话佢上唔上到二千呢？咁我觉得你同如果同啲同龄马跑就得，你同马哈罗斯梗跑唔撚到啦，咁样係咪？咁你同啲同龄马跑，即係当家精选系咪可以偷到鸡呢？咁如果照计扬名菲菲同埋战利品呢啲都偷到鸡嘅，咁当家精选系有权系可以赢㗎喎，唔可以划死㗎，即係所以一至五号码我除咗睇低五号少少之外呢，一至四号都真系唔敢睇低囉。你话要我划死边一隻就唔会囉。啊、因为事实上蔡若翰系就系凭啲短途码系赢过呢一个打比㗎嘛，有两届都系。系咪住十四档啦，啦提醒我啦。系咪就系咁啊。咁佢就话有益友呢安聲於就話睇下莫雅跑嘅勇闯者睇下點先。都可以咁講，睇下佢對於嗰個跑道形勢係咪掌握囉。咁如果都跑得住賽嘅，咁就即係醒定啲啦，如果真金白銀買嘅係咪啊。咁 有人要宣布喎。 係咩呀？ 呢個癲狗癲狗日報個網上版已經可以入去睇喎。 哦，好啊，好啊，有冇网网址啊？俾个 send 俾我睇下。 只有 bad.mybadio.hk 啊。 OK，bad.哦，有啦，有啦，有啦，系啦。咪你喺我哋嗰个留言版嗰度贴出嚟啊，喂。 好，贴埋喺个群组先。 系啊，贴埋喺群组 bad.hk。 mybadio.hk 啊，用 mybadio 个读名啊。 天价宝哦，系、哦、有得买喎、哦，已经 每月两嚿水啊！你食小餐饭都喺度啦， 你赌小场波都喺度啦，正所谓 赌钱嘅吓、 啊， 我唔赌钱嘅， 边个啊？ 我咯， 你唔赌钱，哇！你真系咁你啱得出啊！ 系要我赌钱嘅 啊！真系啊！咁大家要支持啦，癫狗日报系咪？即尤其系咁嘅形势底下， 啊、 喂， 阿刘梦红都有写嗰篇文啊。 咪你尤其呢个咁嘅形势咧，系真系郁文系真系最敢发声嗰嚟嘅，你其他边个敢讲啫？系咪？你冇咁。 朋友呢只挂住揽住自己位嘅啫嘛。 咪你嗰啲咁嘅泛民，你尤其睇到第一地产商唔敢得罪啦，除咗成哥系咁猛俾人闹之外，第二。喂，你依家咁样 俾少少嘅，而家唔敢做啦。 喂， 保住个位最紧要。 你比如话习大大嗰啲，佢边有够胆有人批评啫？你见到泛民直头连提都唔够胆提啊！你都系一个网嗰度因佢猛闹啫嘛，嗰啲有乜所谓啫？冚唪无名氏系嘛？冚唪都系即系一般市民都唔参选嘅，有咩影响？因为但系你嗰班泛民有一个都唔敢讲啊嘛，边有咁出声啫？你杨岳桥有出声咩？关键一席吓。啊，你其他嗰啲朱海迪又话要自决，有出声咩？吓、啊，即系对于依家嗰个任期嗰、那个宪法嗰个修改有咩意见啊？你意见你都唔敢讲啊！冇人叫你一定要批评，你可以唱好啊，同我邝美云一齐，屌你真系！ 你可以同阿林郑一样啊！ 你可以同阿林郑话你话我擦鞋，我都要讲。咁你可以咁讲噶嘛？冇人强制喎，我冇监人奶后噶，冇逼你话一定要批评，我啲黐线嘅。咁你可以觉得话呢样嘢对于嗰个繁荣稳定系有正面作用嘅，你咪讲咯。你够胆讲咧咩？你又唔讲？是吧， 市民就冇意见啫，你议员唔可以㗎嘛。 屌你啲直头都讲都唔够胆讲，你留意一下啦，泛民系冇人讲过㗎，对于呢个议题系。你咁撚离谱有，你点样从政一黐线呀？即系呢班友已经系投鼠忌器，因为你要参与投身呢一个嘅立法会选举，你驚撚住有咩依郁呢就俾人哋 DQ。无论喺竞选嘅阶段、参选嘅阶段，或者系去到呢一个赢撚咗，系嘛？你都要人即系高抬贵手嘅，咁你真系，唉，点有乜搞啊？所以你话写论述，仲写咩论述啊？搵多啲钱好过啦，写咩论述一用？ 即系你 拜见阿陶谨申啦，佢点可以做咁多届？ 系啦，你又要向阿陶取经啦，系咪啊？十届 阿陶啊，真犀利噶，佢可以 八届废人 一个位咧，佢系唔会上到最高嘅，最高俾人屌。 系啦， 又 keep 住届届都选到喎。 佢又唔会，嗱，佢又唔会参与民主党啲党务噶。你唔叫做主席咁捻戆鸠，一定唔会系嘛？ 主席都三十位嚟啦， 所以佢呢啲咪即系 有咩问佢？ 嗱，佢呢嘢就真系进退有道啦。阿陶谨申呢啲啊，做咗八届，准备做第九届。 犀利啊！呢、這个佢又 keep 住选多噶先犀利喎。 嗱，我真系问你啊，陶谨申有咩论述啫？佢咪一样冇论述，佢咪届届都告假。无论佢喺区议会， 我记得佢论述咪支持一地两检。佢年喂郁敏讲嘅，我记得佢年年都会问诶、警察部嗰笔咩咩善人费咁样，因为善人唔可以公开嘛。佢问佢咩礼，我呢啲都问。咁嗱，即系算咯。 唔系嗰个咁嘅陶谨申啊，不嬲佢都系咁讲噶啦。佢哋就认为啊。即系呢个西九嗰个嘅一地两检方法系可以参考深圳湾啊嘛，一路都系咁讲噶啦，佢无捻离头之后， 解释我扮嘢啫嘛。 依家无捻离头又话反对，反咩对啫？一楼你都话要跟深圳湾嗰个方案噶啦，咁嗰个系真系唯一可以系，即系有老实讲，佢个如果你真系要强行实际即系实施呢一地两检，嗰、那个已经系最冇办法之中嘅所谓最好办法啦嘛。咁你提出咗出嚟，政府亦都接受嘛。咁你依家点会话反对啫？即系搞唔捻 接受你唔派钱， 咪即系等于系啊？你个话退税，喂，佢哋最兴噶啦，自己又争取退税，人哋一求人得人，政府话你退税就退税啦，跟住依家又话要派钱，屌你班友真系麻捻烦嘅真系。咁你又系你讲啊嘛呢啲嘢。咁所以就系、是，因为要保住自己一位，惊住失业，系咪？啊，咪唔敢批评咯。 咁多位想 out 捞嘅议员，即系学下陶谨申啊，要拜师添嘛。 吓，咁你睇下《癫狗日报》啦，系咪？第一，即系第一版就已经集总清底，边有咁讲啫？其他嗰啲讲都唔敢讲，睇唔敢睇。点解唔睇？因为你惊住俾人 DQ， 你要攞九万六及其他津贴，就唔止九万六噶啦。你食饭食唔食到四百蚊一日啦、啊？兴旺诊系咪啊？喂，嗰、那个系计埋假期噶，我计佢嗰个数系计埋假期嘅，所以呢个太吸引啦！我成日都话立法会议员嘅人工同埋津贴系太吸引啦，唉，太高高嗰头，咁你变咗一班废人喺度争嘅时候，咁佢嗰个梗系肥缺啦，咁点会走去即系讲呢啲嘢啫？ 唔系对啲废人嚟讲好高嘅，但系你系又唔足够吸引啲真系人才嘅人啊嘛。 咁好简单啫。咁如果你真系人才嗰啲，就变咗王维基啦，系咪？咁佢去选你啲人，嗱，佢唔系为钱噶，呢人又唔投。 唔系咯。 佢有咩问题啫？ 即系你真系纯粹嗰份人工系不足以吸引噶嘛？除非真系好有心为香港做事嘅啫。 梗系啦，你唔见啊？你泽佳真系选议员，睬你有味啦。系咪先？王维基已经输尊降贵噶啦，吓、啊、咁难得有个咁嘅人就去选你啲人，又唔捻投佢，屌你老味！真系你又走去投嗰啲要攞个位嚟去吊命啊、供楼啊嗰啲人，你啲人系中意。喂，佢王维基唔会谂住攞呢个位嚟供楼啦，散纸嚟，屌你乜二千万，唉、哎， 九万咁样对我嚟讲好多，对我对阿 Vicky 嚟讲好少。 喂，佢嗰坛嘢市值都20亿啦，大佬。即系佢自己佢个，佢身家都20亿，跟住俾人 收皮啦， 俾钟树根话你得20亿，你收皮啦，咁系咪先？咁得20亿搞电视咧就可以收皮嘅，但如果你本身身家20亿就选立法会，咁你变相一届得个1600万，你话系咪散纸啊？ 你嘥气啦，20亿， 因为你嘥气啊，你可以立翻话佢嘥气添啊，得个1600万，仲要唔系全部落袋嘅，又要交税，又要吓，屌你老母，又要。即系有一部分系其实攞嚟开议员办事处，同埋要请嗰啲跟班噶嘛，请啲傍友噶嘛，啊，唔系佢代晒噶，嗰1600万都， 系， 所以就系嗰啲人系好吸引咯。咁你比如话王维基咁，佢使乜要靠佢嗰1600万嚟请跟班啫？屌你乜佢中意得闲请10个跟班喺度擦鞋得啦。 我睇紧《癫狗日报》，好多写文嘅好犀利喎，阿泽哥有啦， 系。梗系真系恭喜晒！ 阿梦红有啦 ，Jim B 啊， 系， 仲有一个刘兰昌都有，嗰阵时白酒当歌噶。 哦，真系犀利啦！即系各方面唔同光谱嘅人都有啦。 仲有阿苏根哲博士啊，阿孔 Sir 嗰啲都有。 高峰教授吓，咁、咧就有无神论者的巴别塔啊，咁啊仲有咧 阿秋生哥嘅墨宝啊，犀利犀利犀利！ 仲有李仪老师啊， 系，仲有咧， 数晒咯，差唔多数流。 唔系，跟住陆续有嚟嘅，放心，系。 系啊，阿林国章牧师啊，有何子喺度。 系咁啊，大家记得系即系踊跃支持啊，啊， 实质支持啊，最紧要。 系，喂，呢个泽哥好笑啊！呢、這个呢、這个咧，创刊嘅贺词，佢话狗者人类之益有也，世间有百千万种，有好狗，有衰狗，有可爱的狗，又有可恶的狗，有忠心的狗，又有反骨的狗，更有连30,000元都冇的穷狗。但只有癫狗至情至性为你出头，癫狗日报正啊喂，唉，真系好嘢。 阿泽哥都犀利啊！佢个网台就嚟首播， 系啊，网台就首播，大家记得去睇咧，就系呢一个日本风凉话，就系、是、泽哥同埋盘菜盈子嘅节目啊。就仲有一个噶、啊，吓、啊、你知唔知有一个重头嘅节目系咩咧？吓、啊、考下你啦， 边个啊？吓、啊，嗰边个咧？嗰、那个肥肥地啊，阿雪啊嘛， 唔系讲紧阿杜汶泽嗰个自己嗰、那个。节目啊， 佢个网台咪同阿雪喺度讲咩讲咩咩姓氏咯、 啊，吓、啊、嗰、那个叫 Late Show Late Show 啊，中文叫做 即系 咩 Late Show 咧，即系英文嘅直译咯，那个即系咩？ 英文啊，你串我啲草根， 唉、哎，即系唔系你即系郑锦满上身啊？啊，你即系郑锦满上身啊 ？So so peace John ask so peace a peace 啊？ 唔系嗰次我重温阿郑锦满 so peace John Nut 咧， 啊， 我即刻想呼吁人头司马文，因为司马文耻笑佢。 peace 咧就即系 peace 嗰个 peace， 系装嘅中文， 即系射鸟装嘅，有啲装闲嘅装 so peace 装，即系射落个装嗰度叫你，即系意思系叫你买装啊。 唔系，阿司马文对住佢系咁样笑嗰个表情咧，我即刻想叫人扭翻佢。 即系冇噶，佢咪笑你咯，系嘛？买装噶啦 ，peace 装，即系射落个装嗰度。屌你咪下次去赌场嗰度同人讲，你同我个班长讲 peace 装咁咪屌你咯，好尾真系戆鸠。唉，呢条友中文又唔得，英文又唔得， 仲有阿呢、這个。癫狗系有 Instagram 噶，快啲 follow 啊！可以 follow， 依家 follow， 依家即刻去揿《癫狗日报》系嘛？ 咩 dot dot daily 啊？ 好嗱，咁我哋今晚会唔会接电话噶？你讲啦，唉， 你中意啦，你话有嘢做听日， 咁我哋下次先至再接电话啦，冇办法啦吓。总之大家都系珍惜啦，仲我哋都系做得一集得一集噶啦。 而家我哋系咪讲咩珍惜群组？ 系咩嚟噶？珍惜群组系 有个好似咩？咩蓝丝珍惜群组啊？ 咁我珍惜益友啦，益友又珍惜我哋啦，总之珍惜啦，系即系冇噶。你如果你再讲落去，跟住好多都唔俾讲噶啦，系会执笠噶啦。 好啊，你封下一啲，封下一啲，仲有咩讲啫？ 唔系你封下一啲，跟住国哥又唔俾讲，你唔好乱讲啊！呢样嘢，尤其你真系因为你好中意讲咧，有啲议题咧，因为我提声。 你讲阿 Q 仔阿秀姑嘅啫嘛， 唔系即系或者我哋可以继续监察啲政棍，但系你即系越嚟越，喂呢度得黑忽，嗰度都黑忽，咁你以后你唔可以有咩迟奶嗰啲，咁你唔可以讲噶啦，而家咁当我哋调侃又拉人风评，咁你都唔知，喂你头先讲嘢唔计下示范嘅，屌真系，唔好咁样拉人啊！咁但系 拉人唔紧要啊，最紧要睇清楚边个讲。 唔系都唔系屌你真系，喂你黐线啦你。咁所以头先有个又唔计嘅，因为冇追溯期，你讲啊嘛。唉，真系，即系你无啦啦咁样。 新闻讲。 喂，你无厘头咁爆一句出嚟，咁会唔会因为咁拉你？喂，你好难讲啊嘛。佢有两个口，喂佢放生你咪唔拉你咯。喂，佢要做你嗰阵时，佢唔拉鸠你啊？ 唔系最。最神奇系可以隔十年，即系唔可以十年，隔几年之后先 即系起诉你 呢句噶嘛？ 啊咁咪扑街， 欧乐谦啊！ 喂，跟住喂，仲无咧？ 又搵翻个几年前烧个基本法， 系话佢作个城邦天使嗰首歌，屌你谂嗰首歌摆明系攞嚟调侃啊陈云根噶嘛，大佬。 即系陈云根老屈佢城邦派， 跟住又话系啊，又老屈佢边系啫？ 点睇唔系啊？ 咁所以就系、是、总之呢度得闲就剁下一忽，嗰度剁下一忽。根本上好多嘢就 即系要真系要避忌嘅大佬，咪你一阵讲讲，你真系以身试法啊吓？冇得以喂，尤其喂你个节目有冇人听啦？几个人听就话啫，系大佬。我啲节目一阵陈庭佳又听，边有听啊？ 陈秀又听，陈秀一定督杯啦。 一阵间个举报， 佢喷人唔系未试过嘅。 喂，佢试过啦，真系疯狂，真系举报，啱唔啱啊？唉，嗰班友又谋法局又成，所以就总之我哋又少少，总之做一集得一集啦，珍惜啦，唉，就系咁啊。 珍惜群组咯，你叫做 系咁。如果我哋黑得闲又喂，你真系得闲会唔会加长咧？请问 得闲咪加咯，我从来都系咁噶啦。 系咯，得闲就加下啦，即系总之可以有得做嘅时候就即系做多几集都唔怕嘅。 好啊，今日咪节目时间差唔多啦， 都差唔多啦，因为我而家填翻自己本簿。喂，我哋之前原来接嗰啲电话都有即系二百几三百个咯，即系咁耐以嚟， 有两个系受雇噶， 咁有一个黄杨大嘅添，屌，有好多个系郑锦满嘅添， 好多系郑锦满冇接嘅添， 好多更加之系添，系啊， 咁样凡事系玩咩啊？黄台又唔知你得罪嗰啲乜咁样？ 喺上水嗰度咩走去搞到人哋俾人拉咗坐监定咩？跟住嗰条友都打我，嗰、那个事实嗰个当事人啊，打翻上我节目啊，举报啊，话系即系唔关啊。呢、這、一个黄台养事啊，你话几多无聊啊？ 系所以佢咪嬲咗你咯，成日唔接佢电话，又唔帮你，又唔帮你揼下边个，揼下边个？ 咁你自己嗰阵时有节目噶嘛？ 佢嗰阵时喺 My Radio 都有添。 你 自己 唔讲，你自己唔讲嘅话，我讲系咪先？好啦，咁啊，今集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听日朝头早真系有啲嘢要做噶嘛，唔好意思啊，今晚 做咩啫？ 唉，咁梗系有正经嘢做先要提早收皮啦，唉，唔通做爱咩？咁早？ 我 不 知你啲魔灵咩噶嘛？ 咩啊？ 魔灵 Q？ 唉，你都发神经啊！好啦，咁我即系睇下会唔会听晚再做定系点啦？ 系好好。 系啊，今晚好快收台啊嘛，冇办法啊，听晚有啲嘢做。听晚啦，听晚睇下点啊，有时间加长啊。咁啊，今集节目时间差唔多，唱个晚安歌先。欢乐今宵再会，各位益友晚安。多谢各位益友收听，拜拜。 拜拜。